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神舟九号飞船会在今日挨晚6:37发射升空，两男一女的航天员分别是景海鹏、刘旺和刘洋。他们在升空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隔着玻璃首次和传媒见面，对于能够执行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感到荣幸。其中中国首名的女航天员刘洋会负责空间科研实验工作。景海鹏是今次神九飞行的指令长，早在神七任务他已经尝试升空，对于重返太空心情仍然是激动。至于另一名的男航天员刘旺是中国第一代的航天员，等了14年终于可以圆飞天梦，并负责手控交会对接的重任。三名航天员在今晚升空前会继续隔离，避免与外界接触。美股全线高收，投资者憧憬各国在星期日的希腊大选后会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67点，升11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42点，升13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向上。加拿大警方追捕一名保安公司雇员，涉嫌同西面一个校园的枪击案有关。三名保安员死亡，一个人重伤，案件涉及打劫借款车。警方说被通缉的保安员是会被控三项的一级谋杀罪和一项意图的谋杀罪。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二轮的分组赛，英格兰领先一球之后被瑞典连追两球领先，之后英格兰追平2-2，再入至胜一球，最后英格兰以3-2反胜瑞典。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以2-0击败合办国乌克兰。法国和英格兰都以1-1得4分，法国凭较佳的得失球排榜首，乌克兰以3分排第三，瑞典0分排榜尾，无缘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哇，有好团购又有平嘢买啦。老行家即食老汇10支，加送30元现金券3张，原价360元，团购价234。永安旅游7月1日朱咪咪开心大派对，番禺美食纯玩2天团，原价999元，团购价759。美国康宁餐具9件套装，原价1270元，团购价499元。等我即刻 click 上 Yahoo 团购买嘢先。老细你买唔买呀？等我帮你订埋呀。 父亲节是我最母亲切感的节日。 我是麦润秀。 爹地是我懂事以来从来没有叫过的称号。因为我3岁爸爸已经过身了。好好彩过去6年先后有我的女儿我的仔叫我做爹地。你呢？你有没有爹地呢？你有没有时间陪他呢？为什么不买回个高清数码收音机，起码有我麦 Sir 麦润秀陪住佢啊嘛。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㗎啦。 父亲节快乐。 Terima kasih. बहुत बहुत शुक्रिया खा खुन मैं खा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शुक्रिया कुरे कम हो इसम कम दासे कुमिया 佢哋话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同埋尼泊尔节目，快啲大声啲话俾你哋身边唔同族裔嘅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咁就要再大声啲啦 ！Digital V， We are the family。 要有效预防禽流感，我哋要避免捉摸禽鸟同埋佢哋嘅粪便。购买活家禽嘅时候，记得唔好捉摸佢哋。如果接触到禽鸟，就要马上洗手。所有家禽类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先好进食。无论你身处香港抑或海外，都要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禽流感。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这份工，其实就是我会做这份好工。 审计处处长不是说要惩罚任何官员。 民主党派加入政府根本是有辱无荣。 这个是卖党求荣的做法，完全要跟他划清界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早晨早晨，今天就是周末版，即是星期六的风波里的茶杯。大家听紧的仍然是 DBC， 还未执笠啊！这个数码广播大声台啊，点解一开咪就话执笠？但吉利士咧，琴日我哋同政府开会，佢话而家咧内地啊嘅电管局已经炸晒营啊，连四廿火都嫌大， 五火啊咁样， 系啊，连四廿火都嫌大， 楼梯灯就五火就系啊！ 我哋干扰咗佢哋咧，用呢个 DAB， 即系呢个所谓。啊！数码频道咧干扰咗你个电视频道啊， 嗯， 咪执笠都得噶啦。啊，以后转做网台咯。 你用咗 DAB 啊？ 佢 用咗民建联啊嘛，大佬，梗系啦，民建联你都敢用，你做唔衰？ 呢个全世界嘅制式嚟嘅，大佬。 而家唔系讲紧中港融合嘅咩？呢方面又要分得咁清楚。 所以真系咧，嗱，琴日咧就开会咧，即系我都唔知讲唔讲得，因为我冇份开会，所以讲乜都得。啊嗱，琴日开会咧，啊就话咧，我哋嗰个呼吁都有少少力。佢话过去咧，每日都有100个人投诉， 系 100个人系唔够嘅。啊，我而家咧就诉诸群众，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市民，唔该你啦，日日打电话去港管局呢、這个 Ofgem 电信管理局，仲有呢个叫做咩局啊？而家啊！呢个卡片王嗰个叫咩歌啊？ 卡片王 有个局长专派卡片噶嘛？派片王啊！ 你讲紧边个？ 苏锦 梁 啊！ 苏锦 梁啊！苏锦梁啊！ 经济及商， 我搞唔掂佢嗰时，唔知佢个咩局嘅，因为以前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商务客委嘅发展局啊嘛， 商务发展唔系留紧客委啊！ 嗱。再唔啱，如果你有苏锦良个办公室电话嘅，又打俾佢咯。 喂，其实100个人嘅投诉一日，其实喺我哋你啊大班嘅号召底下，啲短期咁100个算系唔少噶啦。不过当然咧， 当年 仲未 够，我哋为咗马骝仔金英啊。一日整咗10,000人啊，大佬啊，净够只马骝仔。 阿大班，你个老友记啊，李慧玲啊，知唔知点样形容呢个电台啊？ 点样啊？ 校园电台啊，呢、這个 系啊，我哋系有校园。 唉，咁啊系咯，即系你呢、這、一个，佢话你呢个公司整体系好似一个校园电台啊，大佬，即系你要谂下。 俾面，我觉得佢俾面。 咁啊系啊，我哋系幼稚园嚟嘅咋？ 唔系校园，讲大学噶。 Okay， 即系形容嗰、那个，即系影响范围细 ，size 细，即系 所以咧， 同即系浸会大学嗰个权利系嗰个咁样。 我倒翻转头睇校园电台几好啊！即系证明啲知识分子听我哋个台。咁嗰啲我学当年， 系 啊呢、這个萧若元做呢个平息你的风波嗰时咧，佢就话咧啊，佢就你知道吟诗作对啊，我唔识啦。即系总之佢话咧，佢就唔不屑于。 即系佢话我哋风波啲听众咧系不切嘅，因为佢等于冷山果，佢一只好嘅雀仔咧，只会飞去拣啲好嘅果实嘅。 嗯， 咁我哋而家咪拣啲好嘅听众咯。嗱，如果你唔听我哋嘅电台，或者唔听电台咧，好蚀底嘅。今日咧，亦都系传媒咧，虽然最黑暗嗰日就过咗噶啦。传媒最黑暗嗰日系边日咧？系2005年1月1号。 嗯， 啊，当日咧50,000人上街咧，就话要揼我，因为我反对领会上市。 领会上市一次吓。 咁、啊、当年啦，郑家富又讲翻当年咧，就俾我嗰啲支持者围剿，就话佢唔撑大佬，佢撑呢个领会上市，因为当年咧佢身不由己喺民主党度。帮你兜一兜啊！见你坐喺我隔篱， 我无言以对啊！ 就俾我班义工咧，成班师奶围住佢，系咁指住鼻哥闹喺呢个遮打公园，我仲记得。 咁你都记得我 唔系遮打公园，九龙公园 喺领会上市呢个问题咧，我一言不发，因为始终 但 系 你就俾我班支持者围住， 但 系 冇计啊！我作为当年民主党党员，我唔好似冯伟光咁样就要 退党啦。 咁嗰年你 啊，你睇当年啦。啊，陶君衡俾阿刘慧卿踢出党添啦，因为支持我啊，反对领会上市。 哦，你讲嗰阵时系 前线， 系前线。 喂，05就退王二啦，讲今日何以黑暗咧？ 系 咯， 系咯。 嗱，一个问责官员，煞有介事，我哋唔好理佢讲乜嘢，我唔需要理佢讲咩议题嘅，就系讲呢个态度同埋嗰个责任嘅问题、权责嘅问题，佢、可以。出嚟开记者会讲完一样政策性嘅嘢，而又系佢嘅范畴之内嘅，唔够一日时间打倒昨日的我都冇所谓，作非今事冇问题。但系佢嗰种形容法，我吹水嘅嘢。喂，大佬，你以后讲嘢几时系吹水啫？嗱，咁林郑月娥咧可以咁样出尔反尔，啊，侮辱群众嘅智慧话吹水。今日你打开全香港报纸，冇一张报纸闹佢，我系。发梦嗰时期望所有头版咧都话吹水林郑娥啊嘛，啊吹水吹得啊嗰、那个叫做系冇人喐佢噶，啊除咗信报啦，真系阴公佢得份信报， 系、 知识分子嘅报纸，其他报纸仲好笑，嗱、啲大报点样形容咧？嗱、你睇苹果咧就怒气噶啦，嗱、就中晒林郑月娥计，嗱、林郑月娥咧就玩呢个叫做分。玩呢个 声东击西， 分化 亦都系声东击西啦。 第一声东击西嗰个政治手腕啦，但系分化点咧？毛主席语录，我哋读毛主席就知道，叫打击少数就团结大多数，啊，打一派就团结另外一派。嗱、佢就好叻噶，嗱林郑月娥你真系要赞佢。我琴日就话佢渣，今日我话佢叻，因为睇准咗香港嗰种犬儒啊。嗰种暗春法又嗰啲传媒，今日苹果倒翻转头帮佢嘅，话佢出嚟话停咗啲丁权，一出声就俾呢、這个啊涉于新界佬嘅淫威之下就收声啦，转态啦。 佢用跪低添啊， 仲要同情佢。喂，咩报纸嚟嘅？但系咩言论嚟？我唔好理咩报纸，唔系我都唔系针对任何一张报纸，其他报纸都系，即所有我哋啲新闻工作者系冇咗个批判性，系冇咗个认知，即系你容许一个官员，因为佢砌身界佬，你就话佢打得，跟住咧你仲要同情佢？喂，呢、這个咩世界嚟嘅？今时今日？ 呢、这个既有一个即系民粹主义嗰种嘅即系压到一切吓，但报纸都可能都要系睇翻个民意点样走法吓，即系买大细边。另一方面，即系冇一种独立思考，同埋咧冇深究嗰个问题嗰、那个即系根源喺度啊。咁呢个系一个即系传媒呢几年嚟咧都系吹咁嘅风，但系发觉呢两三月咧呢啲咁嘅转向同埋嗰个即系将啲问题即系讲立场系多于。对问题真正嗰个认知批判啊，呢样嘢咧就真系令人担心噶。 我点睇咧？我就觉得传媒呢几年好明显就系同立法会嗰啲功能界别啲议员冇乜分别，就是、越嚟越奔向权力同埋呢一个优势呢一边， 西瓜大细边。 于是乎佢又唔系好敢得罪啲官，系嘛？咁于是乎咪少有啲啊少骂大帮忙，有啲啊根本都唔敢骂。小马都冇， 我举个例啦，我呢啲我又通常比喻不伦，乜唔紧要，我又大胆， 我哋一向都知噶啦。 大胆假设举个例，喂，我福禄寿好正啊，系人都话我 形容呢个政府总部大佬，我而家举个例。 OK， 我哋警务处处长嗱，以下举例啊，曾伟雄冇咁讲过啊。 系， 我举个例， 纯粹你个人。 我问你，全香港 系 人啊，即、就、系、是、一个良好守法公民，都好憎嗰啲强奸犯噶，系咪先？ 嗯。 冇人会话我支持强奸㗎。係。咁曾伟雄就走出嚟讲句嘢，今日嗱我就係一哥啦，我就係、是。呢啲咁嘅强奸犯呢，我哋要对付佢。拉一个阉一个。阉完跟住呢就要撤咗佢。咁啲报纸全部支持㗎，因为佢係啱㗎嘛。全香港人都反对啲色情犯罪呀、啊、强奸犯㗎嘛。咁第日呢，咁係人都知啦，呢样嘢唔噏得咁作为警务处长。佢出嚟话我琴日吹水嘅咋，咁今日啲报纸啊，听紧报纸点写咧？曾伟雄涉于淫威之下，呢、這个真系淫威啦，就向强奸犯跪低，就话咧以后唔阉佢哋啦。喂，即系同一道理啊！嗱，我哋要分开一样嘢，我哋系真强奸犯，但系你唔可以，我哋嘅核心价值系咩？一个问责官员讲一句说话，系会影响好多人嘅生计，甚至乎影响个经济嘅。在外国好多嗰啲财金官员或者部长嘅 cabinet minister 咧，讲错一句嘢嘅啫，即刻 下台啦， 噶啦。喂，你可以放过林郑月娥嘅，佢话吹水，不如我哋拍手掌啦。嗱，好嘢，好嘢，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够风趣啊，够风趣啊。 我谂新界原居民听完你呢一个比喻咧， 你又唔好喺度 你咧， 嗱呢个又系熟读无意录啊！你又想煽动啲新界佬， 我惊新界原居民咧，大班 呢条友唔系好嘢嚟噶，等 间 反咪系咯，我知你嗰啲衰嘢。 咁唔系，我哋两个一唱一和，即系话俾你听，今日嘅传媒就好似 我 哋咁样啦，系咪 大佬，你喐下屁股。 我哋将声音转化为话俾啲听众听嗱。你揭开啲报纸就好似头先我哋两个比喻咁咯，啱唔啱啊？ 仲有一样嘢，再睇埋啲报纸，我谂而家十个记者九个都唔知咩叫 BOT 嘅。 系 啊 ，BOT 系实息，一个叫 B 字，一个 O 字，一个 T 字， 加埋 呢个我唔会诋毁佢哋，佢哋一定识 BOT。但 BOT 全名系乜嘢？个意义系乜嘢？完全唔知道。今时今日你打开报纸咧，倒翻转头讲咧，政府咧就。即系政府而家讲紧系林郑月娥，嗱林郑月娥唔代表而家呢个政府嘅，佢完全脱离咗呢个政府噶啦，已经即系仲有十几日啦， 十五日啦， 仲有十五日呢个政府咧，佢系完全疏离咗噶啦，佢已经当咗自己系做咗政务司司长，第一佢就已经同呢个现届政府划清界线噶啦。嗱，而家啲报纸点咧？嗱，佢就话佢顺从民意，咁咧就保留翻嗰个政府总部嗰幅地，咁咧跟住咧啊就揾呢个商，即系做 BOT， 咁啊揾啲发展商去发展西座嘅新翼，啊呢个新嘅大楼，金融政府大楼啊，喂，竟然话啲地产商唔抠啊，令到幅地贬值啊！大佬识唔识计数噶？好简单，成个 project 44万尺，30万尺咧就预备租俾呢个证监会同埋呢个联合交易所。另外13万尺咧就做 NGO 同埋政府用噶啦。我当咗13万尺，收咗10-20蚊租，当佢暗出。 去埋会送啊！啲系啦， 当佢免费啦，我就去。净系嗰30万尺，而家联交所。同证监会系交嘅100蚊尺 ，OK， 咁即系佢搬入去起码要交100蚊尺，唔好讲话地址好咗，啊靓咗啦，嗰度咧净系收租咧30万尺咧，收租每个月3000万，一年咧嗱大话怕计数就3亿6，30年咧，你知唔知收几钱租啊？108亿。 嗯， 你知唔知起啊要几多钱啊？起呢个44万尺，我任佢点噏，唔多过30亿。无端端咧就送咗100几多亿啊？富哥， 哎，我揿唔切你嗰啲大佬啊！我冇个计数机，以后同你做节目要带计数机， 70亿、70亿， 一定有三宝噶， 70亿、70亿， 我话你咩三宝啊？70亿 老姜。 禾杆草嚟 讲，禾杆草陈皮 三宝就计数， 唔系我哋三个咩？ 基本法 同埋带埋你嘅心入嚟，用心做嘢。 个脑， 个脑唔紧要，最紧有心。 你冇 冇脑得 噶？你冇脑。 林郑月娥有脑，但系冇心，佢心术不正。啊，我哋最紧有心，千祈有冇脑冇用啊！林郑月娥脑肯定叻过你，你睇下佢咁都掂嘅。喂，佢咁都得嘅，即系翻鬼佬有句说话就 get away with murder， 即系以后林郑月娥做乜都得噶啦。 不过今日阿富哥又喺度啦，富哥你喺立委咁耐啦，你都系即系好多机会近距离接触呢个好打的嘅高官。你翻人好特别嘅，嗱，我哋就远佢哋睇佢，你睇佢有啲变化，你同啲讲嘢嘅语气、眼神、神情嗰种嘅自信，系同以前唔同嘅。点解呢咁嘅微微个心理变化咧？ 我琴日你知诶，同啲高官一齐饯別曾蔭權啦，咁我啊琴日同阿林鄭就同一台， 哎呀慘！你冇嘔到啊？ 你唔好咁講，啱啱食個早餐， 有冇作嘔啊？ 嗰啲未嘔翻出嚟，我唔會針對事啦，唔好針對人。不過咧， 喂，對事又要對人， 你聽我講先。 我問你個作文，你有冇嘔到啫？你話冇咪得咯？ 我冇嘔到，不過咧。 我 記得 服過你， 我記得翻起，你梗係要服我啦，坐得你隔離 啊，老。你可以嘔啊，你服啊你。 林鄭咧喺過去我十幾年從政，睇住佢大啦，都係嚇，即係由一個處長一路咁啊。有時喺財委會咧，佢有一段好長嘅時間講嘢係好謙卑嘅，當時。最近嘅發展咧，係俾我感覺到咧，因為啲人讚得佢好緊要啦，開始即係有少少飄飄然，同埋咧開始有種當年阿葉劉嗰種風騷，同埋覺得自己已經係哇，真係好打得，周圍嘅人亦都擦曬佢鞋，未經過選舉嘅洗禮嘅高官咧，最容易幻想嘅就係呢種飄飄然嘅。症状 有啲自我嘅膨胀，呢个系危险嘅。讲翻即系叶柳当年啊，因为佢喺嗰个特别系讲到167万，系一打个税出嚟啊，咁啊大家 同出一次，嗱你嘅打击乡下佬咧， 跟住 系嗰啲咧 廿三条， 香港人喺内地所生嘅子女系一样噶，因为香港人全部企喺政府嗰边嘅，即系企喺阿叶柳嗰边嘅，啱啊。嗰啲咁嘅大陸佬嗱，當年咁啊，香港人五廿幾歲咁啊，伯，即係我哋呢個又伯啦，即係整伯啦，就講啊，我一係叫阿公噶啦， 半百老翁啦，係嘛？ 冇走上去儲埋埋個老婆，一生生幾件，冇錢就唔好行生仔，喂，好啱聽噶。咁所以而家今日林鄭月娥係完全重蹈覆轍噶，可以完你可以完全翻版嚟嘅。但係你仲有一樣嘢，下一步係點咧？嗱，每一个女嘅官员咧，不幸地啊，我唔知点解。 嗯， 当年我睇阿罗范招芬咧， 嗯， 又系好似今日郑家富咁睇啦，睇林郑啦，你睇到个演变过程好似蚕 虫 咁 啊，系 啊，好似蚕虫咁，你睇佢变嘅。但我话俾你，下一步点变咧？你睇到啊，而家已经历史前现咗，下一步就变咗阿罗范招芬噶啦。 嗯， 佢下一步啊。即林鄭的下一步咧，就是羅范招芬今日的翻版嚟噶， 因為佢最近講一兩個即係一啲嘅意見咧，係好嚇人嘅。唉，少數人喺度阻住曬，俾好多意見係反對好多嘢，令到大多數嘅嘢咧做唔到。 係咁講噶， 跟住係啦，跟住就係程序上邊咧。唉，我哋系有程序，不过咧，你哋唔好咁样阻住我哋啦。呢啲咨询 冇啦， 即系好似有等于冇，系嘛？冇得制度， 跟住就拒绝沟通噶啦，可以吓。 点咧啊，大班哥？ 我都觉得咧，我又学佢啦。 系， 我都唔明点解我日日揸车噶，我嘅车可以开到二三百米嘅，点解我日日揸车揸五廿米嘅咧？ 啲前面啲人阻住你。 唔系因为有交通灯啊，乜拆鬼晒佢啦，仲有白鸽笼啊，我嗰日俾人影咗相， 系 好在救运唔使扣分。 嗯， 啊，喂，嗰啲咩道理嚟噶？你开得快，咁你又要全世界人让你？喂，今日我行域多利道翻啦，我又怒气，我又想问下立法会员，你系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 系，请讲。 有架十字车，即系救急嘅车啦，我哋好尊重 啊，系 着晒灯， 系， 你知唔知行几多米？ 系。几多咧？ 二十公里。 O K， 我都唔系，咁佢着晒灯，因为里边可能有一个好 即系我心里知咩事。 重病人唔可以开得快。 唔系啊，喂大佬，求 富危救急，佢唔系啊，佢搵紧路。 O K， 我终于发现咧，跟咗沙漠。 咁你仲快咗去同佢整个 G P S 去搵路？ 我跟咗沙漠街口。O K， 我出咗以为架车坏，我大镬啦！如果有咩事闯场，呢架车死鬼咗，未到玛利医院啊，喺域多利道啊。 O K， 终于行咗三眼红绿灯之后咧，用二十公里行车，即系二十公里咧，即系十二米啊！ 你点知佢系搵紧路咧？ 前边咧行咗三盏灯之后咧，就见到警车喺度着晒灯挺佢嚟。 哦， 喂，大佬，佢系直路嚟嘅，搵咩路啊？唔明啊！域多利道去坟场嗰度，喂，真系好大镬嘅呢样嘢，我都一阵间要搵翻啲救护员嚟倾下啲。 喂，如果有架车佢又行错路？ 佢完全直路系冇弯转，过咗三眼灯、哦，连续行二十公里。喂，大佬，请佢救命啊！大佬， 过咗三眼灯，佢系过红灯啊，定系即系红灯嗰时过啊？佢冇冲， 即系我意思话过三个街口啦， 过三个街口 ，OK， 系直路嚟噶，你搵乜啫？但警车已经着晒灯喺度挺佢喺侧边，咁我咪知道佢去救人咯。 系啊， 但我希望。第一嗰条友冇事啊！如果咁样挺佢嚟，死人嘅大佬真系会死人 嘅。喂，如果引申到个政府官员，佢就逢灯过灯、嗯、啊，逢车过车，佢自己个方向以为啱，将一切嘅所谓指挥交通嘅机制灯，佢都视为无物。你阻住我咁样去法，而你行错路， 嗯、而你人痛心嘅地方，啊、我哋所谓 watchdog 系啦， 有所谓第四。啊！唔好叫權啦，咁唔有咩帝國嗰啲多餘啊 ，Fourth Estate 啊，即係四第四支柱、嗯，其實應該逆支柱嘅，就唔好逆。而家通常啲人係第四咩？第四權啊， 第四權最多佢 碰 power 係 啦， 我哋其實第四支柱，即係社會嗰個支柱嚟嘅、嗯，即係個核心價值其中一條 parallel 嘅啫，就唔應該叫逆做咩權啊？嗰啲就係中國人啲封建。 其實跳出呢個權力嗰樣嘢嗰個 我哋作為傳媒嘅、嗯，我哋有個監察政府，而今日你打開你。自己用你好辛苦揾翻嚟嘅钱，用六蚊鸡买翻嚟嗰张报纸、 嗯， 你睇下佢点样对呢件事有咩批判性啦？呢件事如果用客观嘅处理咧，就好简单。如果我系总编辑，我都一系丁权呢样嘢系要处理，嗯、我哋赞成嘅。喂，全香港人都觉得点解你啲乡下佬有特权，仲有你呢个特权咧，仲要系唔平等嘅，系。重男轻女嘅嗱、嗯，我哋要处理啱嘅。但系林郑月娥咁样贸贸然走出嚟，第一就违反基本法，佢又冇理到违反法律又未到，连个法律常识都冇嘅。佢点会定2029嘅啫？呢、這个权系俾你去到 呢个咪又系反映佢对法治嘅理念， 唔系你直接系藐 鄙视咯， 系 啊， 冇错，倾两句都 冇错。呢、這个系真系好惊人嘅。 嗱，好啦，咁我撇开一边嗱，但系啲报纸可以就系因为呢种所谓锄强扶弱所谓嘅、 嗯， 就完全唔需要你去讲，跟住佢嘅态度。讲完之后，即系佢可以话收翻，我都唔介意嗰种轻佻啊，嗰种轻佻同埋市侩啊，个市井啊，对唔住咪市侩啊，我吹水啊嘛，啊你知啊，我同传媒嘅关系，我唔知佢同咩嗱，可能佢真系同嗰啲传媒好好关系，你知啦。你哋问到我啲嘢，我紧要答噶啦，我咪讲我意见咯。 唔系你传媒， 同埋呢个喺一个某某场合，我吹水嘅啫嘛。喂，佢不停讲吹水吹水，而我哋呢？传媒是接受佢嘅， 梗系啦，大班我都话咯，啲高官吹水呢啲传媒都不知几中意，系嘛？因为就系、是、哇，高官讲嘢，可能有啲玄机，又有嘢写，系嘛？跟住又报下佢又开心，跟住高官就继续系啦，跟住有饭食， 你有嘢讲，我有稿写，我 有 投票单。 食饭嗰样嘢，第一咧嗱，平时啲记者你知，大家我哋啲传媒啊系好刻薄嘅，搵嗰几千人个月。 你知就好啦，大班。 佢平时咧喺立法会系食饭盒嘅， 系 咁啊饭盒最多。 佢呢度都似冇饭盒食喎， 饭盒$28啦，可能系嘛？而家立法会饭盒几钱啊？ 立法会而家个茶餐厅都咁上下啦， $28 啦，系咯。 如果有高官请你间五星级大酒店，嗱高官嘅规格咧以前系$250，我唔知而家有冇加啦，就起码食$250一个。叫做商务套餐、 嗯嗯， 六星级酒店，跟住同一局长硬抬脚，就令到成间酒店 食饭系咯。 哇！啲人对你厌视，哇！呢、這个后生仔，呢、這个靓妹仔，几度喺林郑月娥食饭，仲要两个人。 哇！你走音，你解个 哇，开心到啊！ 上咗身啊，佢都上咗身 啊！我都想同林郑月娥食饭啊，不过会作呕。 你琴日又唔嚟， 不过作呕就会。阿哥，

吓、啊，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啊，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识九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仲唔厚到你？唔正嘅地方你唔拍，仲留低个公事机。 我匿喺度，你就当我冇到。去市三年手袋都唔攞啊！我帮你攞啦。 摆低啲嘢你就去玩啦！你以为我唔存在啊？我攞走晒你啲嘢都未知啊！ 贼，你唔觉佢喺度，其实佢分分钟就匿喺你身边。唔好俾贼人有机可乘，最好喺财物上面贴个人标记，小心收物，更新睇实，财物万无一失。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升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各位听众，早晨，而家就8:06，大家听紧系数码港校园电台。 系，冇错。 即系我哋嘅发射功率咧，同啲校园电台咧，其实真系冇乜分别嘅。 好少少啦， 政府咧就呃咗我哋，啊，就去啊。参与发展的数码广播，跟住呢就唔准你呢搞大嗰个发射功率。 嗯。 啊，而家我哋伟大祖国嘅广电局呢就阿芝阿卓就话而家连四火都猛嗰头啊。嗯、即係你屋企开眼四火嘅灯。 係。 竟然个包租公阿小班走入嚟。 嗯。 嘥电啊。 你咁睇起我做包租公、啊。 嘥电啊用緊两火、啊。 你似啲个包租公。仲系无良嗰啲、 啊，而家呢个咁嘅郑家富咧就好中意睇打波嘅。 你嗱， 佢咧就 你讲英国好啦吓，我未睇法国啊。 英格兰就赢咗，咁我哋可以听众， 我揞住耳仔先。 阿 Jessica 咧就话恭喜小班，英格兰赢波，佢就支持德国嘅。咁另外有个 How 咧就话佢支持荷兰嘅， 系 咁另外有个 Jessica 佢又话佢都系中意荷兰啊， 冇啦荷兰 咁而家阿发呢个阿小班咧就一场波好想睇啊，翻屋企录晒预备睇嘅就法国对乌克兰。 嗱好啦，你讲到呢度好啦， 我就 冇面比啊，话咩啊？ 边个赢？嗱，我想啲网友即刻话俾我听，我哋喺度读出嚟，等佢翻屋企就唔使睇啦，悭翻啲时间就惩罚 你做人 咧。 但我哋做电台咧，阴 三，我6点钟翻工就睇晒报纸，佢7:03先翻工，就搞到我咧就急到咧差啲濑尿，真系大吉利是。 喂，星期六 都要睇报纸、啊。 7:03，喂，我哋你知唔知道？你啲老人家就睇报纸啫，我哋呢啲有 iPad 睇咗好多报纸㗎嘛。我不嬲你讲嘢，我当你讲古仔㗎，你可以继续讲嘢。OK， 阿富哥， 系 当年呢啲老懵懂死喺边度咧？ 系 就系、是、 未死啊，佢仲喺度啊。 我只系讲话佢嘅仕途 系 啊，就系、是、当年佢同你一样咁先进，佢叻过你嘅当年 系嘛？ 佢唔睇报纸嘅， 系 佢净系睇网上。 网上 睇新聞 睇 Wise News 系啦，佢睇完之后都冇嘢噶，你睇嘢冇嘢噶。嗱、嗯，有人今日闹郑家富下台咁，冇出奇咁，郑家富下台咪下台咯。 系咯， 但系攞咗份报纸嚟睇嘅时候，哇，大镬嘅头版嚟嘅，仲有鬼死咁大嘅相，郑家富喺砵兰街行嚟。 咁你 喂，咁啊死啦！咁你个应对咪唔同咗咯？ 唔同嘅，我哋又唔系高官，又唔系特首，你最紧要就睇下几份最重要嘅报纸有重。重要新聞噶嘛，系咪啊？例如有啲报纸写明有啲咩要闻，边啲港民跟住社评嘅咩观点， 唉，你唔好反我啦，你真係你唔好讲法国嘅结果俾我听就得㗎啦。 唔该呀，你睇你有冇啲 Facebook 有冇先，有冇法国结果先。 你快啲讲返林郑啦，你咁入緊。 你唔好讲我入緊喎，我对事不对人。 咁唔係咁我即係讲林郑呢件事。 你唔好撩挑拨离间喎，第一佢姓郑嘅。第二佢系潮州妹，我系潮州佬。 郑月娥系 佢姓郑噶，我又姓郑，你又姓郑，又系潮州人。 系佢都系潮州人嚟噶。 系啊， 我唔知道。 咁潮州妹先打得啊嘛。 哦 ，OK。 啊，其实揾个潮州妹上太空好噶，其实应该揾佢上太空噶，不过唔好翻翻落嚟啫嘛。 即系你系谂住射佢上太空。 系啦。 OK， 咁你唔好咁样唔翻落嚟。 大佬做国家英雄啊，大佬几巴闭。 即系壮烈牺牲。 嗱，嗰班当年啊，我哋做华侨嘅。哇！你都唔知道当年 你做华侨，即系你喺温哥华嘅年代，系咪咁啊？ 那些年， okay， 那些年， 我哋做华侨嗰阵时，我哋伟大嘅祖国， 嗯， 哇！射个人做卫星上天空， 射个人做卫星，你点解学咗黄飞鸿讲嘢咧？ 哇！我哋啊，全国嗰啲华人啊， 系 我谂全美洲、全世界啲华人，海外华人 系。 值得感动到喊， 值得骄傲嘅。 感动到喊 ，OK。咁你有冇喊啊？ 今时今日， 喂，因为你又系你啲本行啦，系咪啊？你啲系，哎呀，叫做咩飞机咩工程师啊？即系你都有啲，点解射唔系射我上去咧？咁系咪咁啊？你做咩？ 阿富哥， 哇！你好少突然间唔讲嘢喎。 专业人士，咁你律师公会嘅会员， 系啊，啱啊。我今日本来。要上堂噶，钱都俾咗啊！ 你知唔知我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资深会 员？我知啊，你咪嗰啲咩飞机工程啊嘛？ 肃然起敬，讲到我嘅专业咧，唔可以开玩笑嘅，即系讲到。 喂，我而家话俾啲听众咧，有啲听众可能唔知噶嘛？唔系咯？ 有咩可能唔知啫？ 吓、啊， 喂，我又唔知而家呢个法国对呢个乌克兰系几多比几多？ 好啦。 可唔可以话声俾我听？可唔可以新闻部？ 正经少少， 可唔可以新闻部？ 大班而家做紧节目，讲紧林郑月娥。 今日周末有啲气氛。 O、okay、 K， 可唔可以新闻部一报新闻嘅时讲讲法？ 我每次你哋报新闻咧，我都去一度角落系听唔到电台报新闻嘅地方。 乌克兰对咩啊？ 对边队你都唔知啊？唉，讲乜咧？ 乌克兰对法国，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几多比几啊？听我话俾佢听 你呢啲乌话乌下咧，话俾你听，人哋讲俾你听，你都可能噏错，所以你讲乜嘢我都唔会信嘅。O K， 讲翻林郑月娥 系 吹水当秘笈， 系 嗱吹水都掂嘅，大佬啊，我真系即系我唔明啊，我真系嗱，佢、较早前俾南华早报访问嘅时候，过去三日佢就住丁权嘅言论，大家可以睇， 系 啊，而家重温一下。 好， 2012年6月13日，佢接受南华早报，佢就话 ：If life is unchanged for 50 years until 2047， 嗯 ，as set out under the basic law， 好、简单嘅啫。佢话根据基本法，直到2047年咧。啊！我哋嘅生，如果我哋嘅生，我哋嘅生活啊，系唔变嘅话 ，and only 18 year old or older 啊，嗰啲咁嘅乡下佬咧，即系18岁或18岁以上嘅乡下佬 仔喎、啊，唔系老啊嗰啲啊， 啊一定系老噶啦， 咁啊系，咁仔都系啊，仔都系男性、 啊，因为佢唔系啊，佢18岁先有啊， 系咯， 18岁系老噶啦， 哦，18岁 以下仔啊，阿、okay， 哥 ，OK， 啊就可以有丁权嘅话咧。佢话点解唔系2029年啊将佢截咗佢咧？ 嗯 ，I have asked them and offered a different opinion, but they just didn't come back。 嗯， 佢话当日咧，我同啲乡下都讲过噶啦。咁既然基本法保障到2047年，咁啊2029年， 佢嗰度系问啲新界嘅居民。 佢话跟住佢哋唔收佢。 咁点解佢唔问下黄仁龙咧，或者问下啲法律专家咧？ 跟住喺6月14日。2012年回应传媒报道，2047年终结丁权、啊佢嘅讲法，你同佢熟啲啊，不如用潮州话读出嚟得唔得？ 哇！ 今天你讲点讲啊？潮州话今天来讲、 啊，潮州话就系一呢百五百， 今天来讲 五百打， 今天来讲就咁啊，咁鬼难听。 你识唔识潮州话先？郑大班， 我唔识， 你都系识得讲几句嘅啫、 啊。今天唔讲得嘅，讲咗会罚钱。今天嚟讲咧，我哋冇一个政府立场点样处理呢个丁屋政策，但我真系有呢个期望。呢、這个政策需要好认真、好严肃，经过详细研究同、公众讨论同康议局磋商嚟处理。我唔觉得我哋可以话呢个问题唔存在，因为实际上立法会每隔一个时间咧就向我哋交报告噶啦。咁、跟住去到15号啦， 系 十五号即系琴日啦。啊，澄清咗2047年终结丁权唔系佢个人提出嘅，嗱唔系佢提出噶啦，佢讲完两日之后，跟住话唔系我讲嘅。 哦、即系佢唔认， 即系嗰、那个唔系嗰两日，即系13号、14号讲丁权嗰个唔系人嚟嘅，嗰唔系人一定唔系人。 系 嗱，佢、丁屋政策呢个火头咧，嗱好叻噶，讲个火头先，连 file 都未开过，啊咁啊点可以话我有啲咁嘅建议咧、有啲咁嘅决定、啊佢决定呢个咁复杂嘅议题咧，佢、话我只不过同乡议局私底下讲，喂，画条线得唔得啊？咁、所以咧。啊！呢啲系非喺呢啲非正式讨论，有人提出，咁你睇下啲年份，计翻转头咯。 唔系咁啊，阿大班，你咪即系突显到佢早两日喺嗰个所谓倾嗰个中西区啊，中区政府合署嘅西座嘅时候，讲嗰个问题，然后连带声东击西，将呢件事讲出嚟咧，就希望传媒或者公众引发就倾多啲嗰样，就忽略咗。西座拆卸政府呢个所谓 BOT 个问题咯， 粗口以为你忽略咗，以为你讲英文都以为你， 突然我就唔会好似你咁咧，讲下中文啊，讲下英文嘅，我好尊重呢个校园电台啊，广东话广播嘅。 大佬、okay? 我读啊林郑月娥英文啦，大佬， 你喺呢个尊重呢个电台，你应该翻译到中文你先至。 校园电台咧。校园电台呢啲听众全部识英文㗎富哥。 係。 OK?Sorry,Sorry,Sorry,、okay? Sir, 真係个 Sir 字。OK? 嗱你又唔好听我噏。我噏呢就永远冇阿林郑月娥咁好听㗎。如果唔係点氹到啲记者啫。 或者阿法叔话系吹水啊嘅场合咧，有人提过话呢个所谓2029啊、2047啊咁，就系、是、咁样样嘅，就系、是、咁简单一件事吓，完全唔代表话发展局或者特区政府就住丁屋政策咧已经有一定嘅既定嘅立场。我再讲一次，我冇提议过任何嘅建议，亦都冇任何嘅计划。嚟到去处理呢个问题，更加谈不上已经提咗上台咧，有一啲嘅做法吓，咁所以就并不存在话话要收翻某一啲嘢。专访里边啊，亦都会探讨海滨嘅工作，会探讨文物保育嘅工作，探讨到丁屋政策嘅工作咧。我作为一个负责任嘅官员咧，我都要有一个回应。我唔能够话你唔准问呢个问题啊，因为呢个问题咧，我喺任内系冇做过工作，所以我唔打算答呢个问题。咁所以我只系讲翻喺我自己呢五年来见到有一个叫做丁屋政策嘅课题咧，我有啲咩嘅有咩谂过。就係咁樣樣啫，但係報道上話係我有計劃或者我曾經建議咧，咁呢個就同我當時嘅講法咧係有啲出入啦。 有引起咗好大眾嘅迴響，特別咧喺新界區，因為香港喺一國兩制下，一個特別行政區係受到喺基本法享有50年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制度不變嘅，而嗰啲番説話可能會。俾人觉得对基本法对香港保障嘅信心会产生负面嘅后果嘅。此时此刻我觉得系呢说话系唔适当。 此时此刻有谁咩话 有谁共鸣 okay, 我而家系讲此时此刻我又讲下啲唔啱讲嘅嘢。发觉形毁咗喎。 我唔信嘅，我唔信你根本都唔知边队打边队。我话俾你听， 阿Joe话俾你听嘅，Joe Captain 啊话俾你，发哥赢咗。 你哋咧呢啲咁样嘅 气氛底下咧， 我 都唔 整蛊啊！你都 我系会抱住你呢个系揾我笨嘅心态嚟去继续睇我。 唔系发觉赢咗，发觉赢咗，你唔可以咁样样去。 嗱，你做人啊，唔好咁黑心。 冇啊！喂，我等你赢个波啊！你赢咗重咗钱啊！你 我诶，对唔住嗱，我有去测试先，我系最憎人赌波嘅。 合法嘅赌波， 合法系点啊？即系正如我都系憎人赌马一样， 合法过又。 系有都系， 我不禁咗佢都不如。 鼓励，哎，当年 点解你喺立法会度冇？ 当年，当年 有冇提出呢、這个？ 当年咧，我系作为民主党嘅民政发言人，我哋系反对赌波的。 啊，讲开呢个民政咧，我又要讲下今日呢个 许晓辉， 唔系今日信报啊。 OK， 呢个余锦贤老猫烧酥 系点咧？ 佢话唔系，佢就分析咗，即系话呢个咁嘅你哋个前党友啊， 系 你嘅前前党友而家叫做。 冯伟光， 冯伟光啊， 系点咧？ 佢仲话冯伟光咧未，仲未曾透露或者承认佢，去申请副局长。但系琴日人哋上咗商台啊，夜晚黑啊， 系 即系唔系校园嗰电台啊？ 唔系校园电台，非校园电台， 个人民电台啊。 OK， 接受访问啊，讲咗啦，佢申请两个位啊，一个就民政局 副局长， 副局长。一个咧就文化局副局长， 哇可以起双飞嘅咩？ 佢申请两请，佢认为两样佢都得， 哇 文职又得，文化又得。嗱咁你话系咪余锦贤老猫烧酥啊？不唔好讲佢啦，呢啲贱男唔讲，讲翻啲贱女，贱男唔讲，讲贱女。 你讲咗个结果都系差唔多，都系贱男嚟噶啦，话俾你听啊！ 即系发觉系贱男， 系发觉 赢波你又唔中意，人哋唔会而家唔会被淘汰啊！发觉赢波。啊！ 少少识嘢喎， 你个我唔识。 几多分啦、啊？法国如果赢一波几多分啦、 啊？我唔知 道。咪系咯，系，所以我都 我唔睇波。我 你我话咧，咪系咯，所以我都话知你。 我哋有四分零啊！喂，我哋有个广播王阿邓景辉喺度啊！你想广播叫入嚟啊？ 真 系，我哋最巴闭广播最叻，佢 好彩我睇咗 英国。佢叻过李克勤啊！ 对呢、這个， 佢叻过李克强啊！ 瑞典嘅啫，我话 你知唔知佢叻过李克强？ 梗系知啊！你搵啲人个个都叻噶，包括我啊！ 我话李克强，你听唔到咩？ 李克 强啊！你所以咪装到你咯，咪听我讲嘢。 大佬啊，你讲嘢使乜听啊？系真系， 使继续喺度揶揄你，你第一揶揄你老豆而家喺度， 你成日就个个就系话你自己系老豆，系嘛？你啲自大得紧要，系嘛？ 阿虎仔 系， 好似话而家唔好叫啲细佬哥做衰仔啊！衰仔，衰仔， 你谂下录做节目系咁嘅心情嘅， 梗系啊，大佬，礼拜六你挂 晒 校园 电台啊，大佬 嗱。 你讲翻呢个林郑啦， 真系好大镬，即系佢随时讲完啲嘢话吹水，咁你几时信佢咧？ 系呢个就真系好大。 究竟拆西座系咪吹水咧？ 系 嗱，仲有佢嘅手法啊！你就系讲佢手法啊！而家正经讲， 系 喺处理呢西座事件咧，今日已经有教会出嚟好怒气啦，就系、是、中华圣公会啊。佢就嗰个佢就成日想重新发展嘅，因为拿住幅地王啊嘛， 冇错。 但系咧，政府就劝喻佢，话你嗰个教堂咧，就皮嗰啲建筑群咧、 嗯， 就被评定为一级，唔拆得， 佢唔拆得。 咁我而家话喂，政府西座，政府总部又系一级，我又一级， 偏偏西座， 你即系咧就准州官放火， 嗯、 就唔准庙祝点灯，嗱、 嗯、 庙祝唔点嘅灯好大镬噶，大佬，咁边有香火咧？嗱、嗯，即系准呢、這个。啊！州官放火就不准庙祝， 最惨呢个吹水咧，大班系喺呢个古之会开会前讲咗政府， 我就想讲下佢啲手法。 呢一点就真系 佢手法好差。古之会未开会前咧，佢已经一早事先张扬，我拆硬呢个西座噶啦，呢、這个第一。嗱，咁你就影响咗呢个古物咨询委员会嗰、那个。嗰啲委员啊，所谓独立嘅委员啊，所谓啊， 咪有啲我相信都好独，因为好多都讲出嚟讲嘢就好不满啦。 唔独嗰啲啊，即系譬如民建联嗰啲，我唔知道有冇喺度啦，即 系 保皇党嗰啲啊， 一定有啲潜水。 嗱，佢就影响咗佢哋啦，因为佢长官意志啊嘛， 冇错， 由长官去委任你噶嘛， 嗯， 由长官去委任你，你仲有乜做呢个古迹会咧？系好睇林郑月娥噶嘛， 系 将来都系佢管噶嘛。 嗱，咁佢哋咪要影响咗佢先啦。嗱，即系如果我等佢法庭，我哋咪成日讲话法庭喺度审紧案，如果有陪审员咧，我哋唔可以评论噶嘛。 系 法官审嗰啲就可以评论啦。吓、好啦，佢已经影响咗人决定啦。好啦，跟住第二日啊，仲整多铺。喺未曾啱啱古迹会开会前，去开记者招待会啦。嗱，呢个最大镬啦。 系 佢就话要帮阿陈志思，帮呢个古迹会拆弹，拆咗啲政治阻力，跟住咧整埋个模型。嗱，大佬啊，你都未话俾你拆啊，我都未俾你拆。嗱，呢啲公帑系要讲噶，我唔理几多钱。 系 整个模型点都几千蚊噶， 点止几千蚊？ 我当几千啊，几蚊都唔得啊。嗱，呢啲又叫公帑啦。 系。 你咧就用公帑去，人哋未曾批准你去拆，未人评级，你已经整定个模型，就带阿陈志思去睇，咁啊，终于咪陈志思咪搞掂咗咯，俾佢。 唔系呢个咪特显咧，大班即系你个古咨会，你都讲咗啦，呢班人全部都系委任出嚟，八票对八票都应该系相当令我都觉得。 仲有啊，嗱，我哋好似嗱， 少少震惊啊， 我记得一般嚟讲喺呢啲委员会主席，如果喺呢咁嘅情况之下咧，一系佢就唔投票。因为佢投票应该投喺嗰个所谓大多数人嘅意见或者相反嘅意见咁，系有个 立法会有个例啊，你记得？ 有个例，我就记得 你做过一届立法会咁多啊， 够噶啦，已经作呕啦，够 啦。你记唔记得？如果八对八作为主席应该点投啊？ 咪应该投个反对意见 咯， 咁简单咯，讲 即系呢个系呢、這个系乜嘢嘅例啊？记唔记得？ 啊， 记唔记得咩例啊？ 呢啲系传统嚟嘅， 啲传统。 我而家话俾你，法国系赢二比零啊！攞四分 唉走啊唉返去睇波 睇波 係咪先 唔使睇。 而家陣間有嘉宾嚟㗎嘛。 真㗎四分啊真係二比零都假㗎。唉真係又有。嗱我话咩立法会员点样说法呢又讲啊。嗱讲下 你讲返八对八之后。 嗱古諮會 呢个 主席你话 咩你而家讲俾我听。 你逐个我揸支筆嘅 kick, 你话边个中边个奸我 kick 啊。OK?主席叫陈志思， 唔系 我读名俾你听，你话 咁我冇得剔， 我剔啊！你讲我读名， 我读你剔啦，不如 你读我点剔啊？你揸住纸 咁咪系咯？咁你啊揸住纸，我点剔啫？咁你两个真系校园电台真系校园电台。 嗱，我唔识呢啲人啊，咁我就读个名，阿钟嘅，我剔一剔。 喂，我都唔系好识呢啲人。 你识嗰啲先啦，好简单。陈志思奸嘅，我打交叉，我要知 你认为奸嘅？ 因为就系佢嗰票。 啱啊，系。 由 呢件事， 由一级。 陈志思不嬲俾我印象唔系太差嘅，不过呢件事咧就确实真系。 渣咯，我一早都知。 我不嬲都系渣，唔系点会走去呢度校园电台做啊？ 咁你又渣啲，咁咪商台请你啦，小巴。 哎，走啊！ 你唔好成日讲个走字，系另一啲 做啊， 好讨厌噶。你而家唔系 你够讨厌咯， 讲 完 八 个 字， 跟住就二比零。你 都摆停， 你咩料啊？快啲啦！ 陈王丽娟博士 ，MHJP， 唔识啊， 唔识 住， 唔识就奸噶啦，有攞到荷兰 水就奸嘅， 攞到荷兰水盖都唔系好人噶啦。 咁你都好似 唔系好人啊？ 你都系屋企， 唔系好人嚟嘅， 好人嚟嘅。 郑松治安女士奸嘅 ，BBSJP。赵丽娟女士 唔识， 又唔识， 又唔识。 何建中先生， 你有一个毒瘤、啊。 钟宝贤教授 唔识， 通常叫教授都好人噶， 好人啊， 当佢好人 啊。吓、啊 okay ， 何佩贤教授又当佢好人、啊。 一唔 系一阵，一个你嘉宾嚟， 咪系咯， 哎、 你嘉宾专家嚟，你冇扮专家，十个八 个。杨耀宗。奸嘅，我睇个拣咗我识嗰啲啊， 中啲潜水艇啊， 嗱，丁新炮一定系中噶啦，沈旭辉一早 男都系中啦， 吴祖南一定系中噶啦，有啲我哋识，李律仁咧我就识佢，但我唔知佢中定奸，当佢中先啦，系，佢三十妹啊喂， 林少佬我都系奸奸地噶啦，而家都入咗建制啦， 喂，我哋监制话俾你听，还中同奸会诽谤噶，你信唔信？呢个个人意见节目，我认为佢奸就奸，我信啊嘛。你好似系我律师嚟嗰次打诽谤， 唔系我就谂住赚你律师费，所以系不断咁你话 你又咪告告埋你啊，大佬，你真系想走鸡？我话中啊中，佢话 林少佬应该都系奸噶啦，因为入咗建制啦 ，J P 啦， 罗淑君 咧，唔识啊，其他啲唔识啦，得啦， 吴祖蓝你识唔识啊？你识啦， 识中嘅，吴祖蓝， 简兆伦识唔识啊？ 唔识啊，冇啦冇。 我哋唔识一问嗰啲委员， 系啊， 八对八， 八对八。 仲有啊，我哋啲嗱，我哋啲监制又好尽责。 入饼支笔我得唔得？ 嗱呢啲咧就要学要学嘢啦。嗱，佢提醒我，你唔好还中龙街嚟告你噶。不过我哋个 operator 今日咧就瞌眼瞓，有听众话俾听我离开个麦。嗱，第一，如果我离开麦，人哋收音机听到我把声细啊，阿富把声大，你就将我推高啲。因为你个监制提我啊，就话我听 大声过大班，其实真系好难得。 最大恶极啊，你知唔知啊？ 好难得啊，简直！你有时走音添啦，你又睇咩啊？系咪二比零啊？ 快啲讲俾直监。 我话咩咧？喺直播室不时咁又听电话，又打电脑，你有冇专业噶？你个校园呢、這个电台台长， 我哋一大佬关七。啊！以听八方，同时处理紧四件事。 系 一咧就睇郑家富唔好出位，唔好讲错嘢， 唔好讲粗口，系咪咧？ 而系睇住我哋 Facebook 啲同啊呢 你冇老花咩？你睇到噶？ 睇到啦。 OK。 第三睇住我电话，第四又望住个钟。 系 啊，你估真系咁简单？ 就唔系好似阿长毛送俾阿曾荫权嗰个？ 呢样嘢要闹啊！即系长毛咧，长毛唔系嗱，唔系呢啲中国人咧，始终有啲避忌嘅。即系 听完新闻翻嚟再闹嘅。 长毛人系好唔忠厚嘅，当年闹阿华叔，我已经闹佢噶啦。今日咁样送个钟俾人都要闹。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希腊听日再次举行选举，支持救助贷款协议的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对选民表示，他们要在是不是留在欧元区做选择。萨马拉斯在选前最后一次竞选集会警告，一旦希腊离开欧元区，就要面对使用旧货币德拉克马的噩梦。他答应如果上台执政，会重新谈判贷款协议条文，舒缓紧缩的程度，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新民主党和反对紧缩措施的激进左翼联盟民意支持度不相上下，激进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表明会废除紧缩措施条文，但他亦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美股全线高收，普遍的升幅都超过 1%。投资者憧憬各国在星期日希腊大选后会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67点，升11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42点，升13点。总结全个星期，美股连续第二个星期上升，道指累计升幅 1.7%， 纳指就升 0.5%， 标普500指数升 1.3%。 神舟9号飞船位今日挨晚6点37分发射升空，两男一女的航天员分别是景海鹏、刘旺和刘洋，他们在升空之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隔住玻璃首次和传媒见面，对于能够执行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的任务感到荣幸。三名航天员在今晚升空之前会继续隔离。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二轮分组赛，英格兰领先一球后被瑞典连追两球领先，之后英格兰追平2-2，再入致胜的一球，最后英格兰以3-2反胜瑞典。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以2-0击败了合办国乌克兰。法国和英格兰都以1-1得四分，法国凭较佳得失球排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 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啊，我要最细嗰隻。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Seven 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多间嘅 Seven 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心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老公，你要揸车喎，仲饮？ 切，怕咩啊？ 老公，你饮咗酒，不如等我揸车啦。 得啦，饮咗少少啫，我有分数啦，定啲喎。 今日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呢架车司机因酒后驾驶被捕。 酒后驾驶，害己害人。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 才子游清源。 你嗰度咧，你摆汽酒又得，解胃酒都得，摆满月酒又得， 得咗。 巧王潘启迪， 只要清心直说，畅所欲言。 文化人邝永舒。 我觉得喺呢度讲呢度散啦，咪通常你饮茶做咩啫？喺度讲完就晒噶啦嘛。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听了啊，梗系去龙凤大茶楼啦。 佢陪伴香港羽毛球队征战20多年，用相机留住运动员最真情嘅一刻。 记得林丹一次去出到场咧，佢走埋嚟抌低袋嘢，几时嚟北京揾我食饭？ 但是去年他脑入面生了个肿瘤压住脑神经，严重影响视力。究竟七月的伦敦奥运会，他还可不可以同香港羽毛球队踏上征途呢？留意今个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8点半 ,DBC 一台苏马大声台苏马运动场，今集的嘉宾有无常摄影师梁家乐。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星岛今日嘅社论标题系一语触动基本法，林太为官要慎言。内文话，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日前发表原居民丁权失效嘅时间表，触及50年不变承诺届满、基本法会否自动失效嘅重大议题，咁就即时引起社会强烈反应啦。咁林郑月娥之后出嚟解释话，自己系有谂过为新界丁权设年限，咁但系关于而家所讲嘅年份咧，就只系引述他人嘅讲法啫。 在很早階段一些很非正式或者發叔說是吹水的場合呢，亦都聽過有人提過說這個所謂2029啊、2047啊，就是這樣的，就是這麼簡單一件事，完全不代表說發展局或者特區政府就著丁屋政策呢已經有一定的既定的立場，亦都唔表示咧，我哋係有睇過一啲法律嘅基礎嘅文件咧，係認為可以咁樣做。 咁雖然佢有以上嘅解釋，咁但係星島社論話咧，若果林鄭月娥係將會離任嘅局長，暢談一下未完成嘅工作，外界尚可理解。但係由於佢盛傳係下屆政務司司長，咁佢嘅個人意見已經對下任政府施政造成巨大影響啦。当年领导人定下50年不变的承诺，以及透过基本法提出保证，是原则和现实接冲的做法。正如前领导人李瑞环形容，是香港的查究，不适宜轻率按个人喜好去清理的。难怪林郑月娥就即时被乡议局主席刘皇发就是予以反击的。 会被人对基本法的保障、香港的信心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在今时今日，我认为呢番说话是适当的，呢个收唔收回你自己负责咯。说话讲出去，讲水搬出去就好难收翻噶啦。 睇翻星岛嘅社论啦，咁佢话新界问题系非常棘手噶，向僭建宣战争拗多时，根本冇办法处理，最后只能够借登记制度暂时停火。僭建村屋仍然系清拆无期，林太卸任啦，咁接棒者难以坚持，就成为变相嘅特赦。 同新界僭建相比，房屋不足显然是市民的急需。咁来届政府期望增加住宅，但系就赫然发现难题，就是土地由边度嚟呢？咁现届政府原本要计划做好土地储备，以嚟调节楼市。而家土储不足，会唔会是局长将太多精神时间用于个别容易赢取公众眼球的政策呢？咁圣道话：股份有言啊，为政者不再多言。现时社会是讲求沟通，为政者不能够不言，就只能够慎言。高官任何言论都不能够随便讲成是个人言论的，但是林郑月娥就仍然坚持自己这样不算是失言。 不是，这个不可以是失言，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公开好像今天这样跟所有传媒去讲政府政策，只是在一个回顾五年工作里面就着提问关于丁屋政策这个课题，究竟这五年来呢是发生了什么事，被什么存在说话要收回某一些东西。 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星岛社论就说，法治社会任何政策探讨先问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法理基础，这个是从政者的 ABC 来的。高官讲了又不当言论，事后没有悔意又不撤回，言论的破坏力只会变得更坏，绝非虚心为民的做法。 187211呢，这个 校园电台、啊、 校园电台的号码。 这个节目就叫做风波里的茶杯，是商台将这个节目抌到垃圾桶我收回来的，我们环保人士。 在个校园的字纸箩度收回来。 不是，在人的大酒楼的字纸箩度收回来。就拿了回校园。 哎，好在不是大酒店啫，香港最出名的那间。 真的、啊。香港大酒店 是不是是咯唉，你真是啦。 为什么咁有听众啊，陈小姐。 早晨陈小姐。 早晨两位大小班。 你可不可以同我谴责啊小班唔尊师重道 你可不可以谴责啊大班呢 似乎大佬。 直播室系咁揿机系咁讲电话咁你真系大佬。 哦，我觉得小班今朝收敛咗㗎喇，因 为好咗啲㗎喇，已经 仲紧要。 对唔住啊，我即係孺子不可教我。 你点解陈小姐你觉得我收敛咗呢？ 因为子不教父之过。 你而家尊重啲听众得唔得？ 其实我哋由早开到晚嘅，咁但係十级自由风呢就真係开始唔听，因为呢我阿爸撞笼都顶你两个唔顺，好瘟疫啊。咁你而家连听都听都唔听啦，十级自由风 咁。哦，我真系觉得十级自由风好嘈吵， 好嘈吵。 系啊，同埋你哋可能好激昂得嚟啊，咁咧好似咧似嘈多啲咯，咁啊佢撞笼嘅都唔系好。 即系我同阿林毓华好过佢哋。 咁你两个沉实同埋稳重好多嘅声音，哦、即系就算可以。 点解嗱？阿陈小姐真系 你把声难听啊！因为我早话咗你系女骑 自由风，你觉得系即系嗱？因为而家我哋要有则改之啦。你觉得我哋好温耳咧？系边一方面最温耳咧？即系我把声好温耳。 你哋好激动，但激动得嚟咧就唔得冷静啊！咁好似我系要咁样讲噶，你可以逼到啲访问嘅人咧，系对唔住我唔啱我错，即系你又要逼到。俾你訪問嗰啲嘉賓咧，要跪低啊！ 你覺得我係咁啊，陳小姐？ 係啊， 哦，係 啊，咁啊， 哇！有啲聽眾就話我哋好溫和、哦，完全都冇任何嘅火花、哦，所以咧，多謝你，陳小姐。 你想縮，咁你都知，大家都聽到，唉，人哋都縮啦，唉，算罷啦。 好，多謝你，陳小姐。 即係話你見好唔識收。 唔係，我哋其實就真係要廣泛嘅聽眾都要有合。佢嘅标准都唔系太 严，啱。俾老细话下，咪话系咪得咯？讲 咁而家咪话系系。阿陈小姐，你对于今日我哋嘅话题有咩意见咧？又 阿陈，我想今日想讲下嗰个拆政府山啦。其实我就唔支持拆嘅，同埋其实我都系公务员。咁我话听，根本点会冇地啫？你湾仔嗰度填紧啦，会展附近，佢填完之后将三栋政府大楼全部拆晒，卖埋做写字楼嘅。咁就點會冇寫字樓啫？嗰度三棟好緊要㗎啦，稅務、入境同埋鬼知幾多 法庭啦、 啊，三座都一齊拆，咁賣埋做寫字樓，咁點會冇？ 仲有一樣嘢離譜嘅地方咧，你做公務員最好啦，你知香港政府係絕對有能力自己起樓㗎。嗱，咁第一就绝对有能力去管理啲楼宇同埋收租嘅一个叫政府产业处噶。你谂下佢无端端而家话咧拆呢个西座咧，就俾啲发展商做 BOT。喂， 30年任佢收租，投资30亿嘅回报系超过100亿。你话有咩理由又送70亿俾啲地产商？佢即系佢哋，佢系咪好睇出啲地产商呢排着物着得着到啊？呢排着到物呢排。 我觉得你得低咗，不如拆埋阿某君成日翻嗰间教堂啦，仲靓啦，嗰个位一上斜路又系啦，哇！ 哦，你连啊，你啊曾荫权个祠堂想拆埋， 嗰叫圣堂， 嗰叫圣若瑟教堂。 你再系咁样有瘟疑啊！话俾你听啊， 你瘟疑啲，你把声似，你把声似吕奇啊！我咧早已警告你要学下啲改下把声词。 好啦，陈小姐， 人哋未讲完，你唔俾人讲，人哋话 我今日就话陈小姐继续讲， 人哋闹你唔好，你就唔俾人讲嘢。 而家收声先，我而家听陈小姐讲。 即系我自己做公务员，我知道佢话佢个发展其实铺落去就拆好多嘅，将所有正以前潮流落嚟嗰啲系咁拆晒，我觉得好阴森。 唔系陈小姐，仲有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咧，其实香港成日咁样。即系啲楼唔系话唔用得就拆咧，其实啲好唔环保啊，系嘛？有啲嘢用得嘅就要尽量补，而唔系咧我哋个堆填区，你谂下啲建造嘅废料，你谂下咁样拆法系好嘥。 咁佢特登谂住连个痕迹都唔留俾后世人睇啊嘛，咁最屘系咁拆咯，同埋美丽都冇讲过话拆，所以咧有啲嘢根本就去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咁铺埋去拆嘅。咁迟啲睇得又话起几座俾翻嗰啲正 RT 嗰啲人搬，根本点会冇位啊？大把大把楼等住拆，大把商业大厦等住起。 多谢你啊，陈小姐啊， 好多谢你，跟住 教训下呢个郑家富噶啦。早晨，叶生， 冇声出啦。 做乜今日 DBC 出现两个大傻细傻嘅喂？ 一个大傻，一个细傻， 大傻细傻嚟形容我哋啊， 几好啊！ 我要同阿细傻伸下冤先。 系点样？ 头先阿小姐话你最重啊，我觉得你唔重喎、 啊。系啊，系咪啊？ 今日先至好重，重到我琴日睇完英格兰都醒晒我而家。 唉、哎，你捧边队先，叶生？ 英格兰。 系啊，几好睇啊！琴晚场波嗬。 哇！我惊英格兰输啊，下半场一开波咁样。 系。 你咁你有冇睇法国啊？ 法国 对乌克兰啊！哦，你冇睇到？我讲完之后，我讲完之后，我都唔使睇啦。今日陪老婆去饮下茶好过啦。其实 英格兰， 其实我有 大部分都系录低或者起身睇英格兰嘅。 即系我有啲苦心，我想今日啲马佬咧睇波，啲球迷咧就陪屋企人。 粗鲁啲男士们，唉，即系所以呢、這个即系校园。呢啲真系贬翻你去读幼稚园，不过咁叶生 两个大傻细傻， 系 呢、這个林郑月娥 系 啊，点解话吹水咧？ 系 佢老细系边个啊？ 佢老细系边个？大家都知啦，系嘛？ 梁振英啊嘛，梁振英点做嘢系无法无天噶嘛？ 系有其相 呢、這个林郑，佢以为佢自己都可以无法无天，点知俾阿发叔打个电话落去？呢、這个梁振英又瞓紧觉嘅。 佢 咩都咩醒咗， 嗯， 我唔系啊，琴日我哋揾阿发叔啊，我唔知你有冇听琴晚我做啊郑家富提供啊，佢打俾啊，佢话佢冇打俾曾权啊，佢净系打俾 梁振英 咋，系啊，啊， 阿梁振英喺度休息紧噶嘛，突然间俾阿发叔，唔系， 琴日梁振英招呼啊汪洋啊，去佢个屋企食饭啊， 哦， 系咩？ 系啊， 咁啊即系阻住咗佢招呼客人啦，咁啊就唔揾阿林郑嚟讲。喂，你是老大定我是老大啊？ 唔系， 我讲得你讲得咩？ 哇，犀利喎！咁啊，好似黑社会咁喎，边个大啊？边个老大喎？吓， 梁振英咧就接到阿发叔嘅电话之后，就即刻打俾阿林郑月娥，就话嗱，我唔理你。你搞翻掂佢，你吹水唔抹嘴，咁啊闹咗几句。 你听到噶？ 佢就听到吹水唔抹嘴呢个字咧，因为林郑月娥唔识吹水嘅，就跟住咧就走出嚟见记者，就谂到梁振英同佢讲话你吹水唔抹嘴，咁佢、 啊、 就不停话吹水吹水吹水。 你信唔信啊？大班佢好似听到佢哋两个电话对话咁噶喎，咁吹水唔抹嘴， 我 系咪正大班咧？ 系人都听到啊啦，所以系你听唔 到 啫。 对唔住，嗱，叶生， 阿富， 梁振英有冇打俾呢一个嘅林郑咯？我认为根本就打咩啊，直情搵人叫佢上嚟， 啊，喺佢面前，叫佢唔好吹水，唔抹嘴，使乜打电话？ 即系你又匿喺台底啊！咁， 唉，你真系啊！ 好啦，多谢 叶生继续睇波。好， 听阿白太嘅电话。阿白太， 早晨，白太， 大班，早晨。 你同阿白允琴冇关系噶嘛？ 啊？ 你同白允琴冇关系噶嘛？ 哦，唔系，我好佢好多。 哦，得啦，咁啊， 白太最多就系佢先生同白允琴可能有关系啫。你识唔识得啲？啲白太啊嘛，郑大班， 我姓白咧， 真系唔使理佢啊！白太继续 白小姐啊，你呢个系我啲同事写白太系唔啱噶， 系啊，我系白太， 你又系 白 太 嚟， 咁啊白太， 御驾包换 系。 我想讲一讲咧，就系话关于你嘅台嗰个接收咧， 系 其实咧就系呢个系一定会系咁噶啦。点解？我觉得咧就系话大陆有个信访办啊嘛。咁上访嗰啲去嗰个死嗰个，咁香港咧而家好似你啊做咗香港信访办，个个人唔开心啊打上嚟， 个下场 乜嘢打上嚟， 个下场可能唔系几好。 咁啊真系你听我讲啊，点解咧？嗰个做法咧，而家其实就系你去开咩会都冇用噶啦，佢就系俾你广播，但系咧就唔俾你播得咁畅顺，窒下窒下窒下窒窒窒死晒啲听众噶啦，咁你就自动消灭噶啦。呢个就 系 话， 不过又唔系， 即系香港嘅政，香港政府跟咗上边嘅做法啦， 系嘛？阿白太， 我覺得會是 我自己咧就稍為即係雖然你我認同你呢種嘅判斷，不過我覺得香港人咧，即係你唔好睇小香港人，你越係為一啲嘢嚟打壓咧，有啲人就窒下窒下佢都會聽嘅，越窒就越聽，越聽 就 越窒。 所以一定唔好放弃，一定要继续播落去。 即系大班话斋， 好听嗰个 音乐，一 路听，你一路就练拍子。 冇错啦， 停十秒咧你就唔好停，一路唱，跟住到十秒钟之后再播咧，原来个拍子吻合嘅，嗰啲冚唪唥可以做歌星噶啦。 系啦，犀利喎，白太，你同白雪仙有冇关系咧？ 仲有一样就系关于嗰个林郑月娥啦。 系。 咁林郑月娥佢嗰个大班嗰个福禄寿咧就非常之好嘅嗰个比喻。 系。 咁我都有一个比喻，就系话人，我系尊重你系人啊嘛，你系一个人，我保留呢个人，但系我将你咧整上身入边系女人，下身入边系男人，前后左右整乱晒佢，咁但系咧都保留翻你系一个人，你话几惨啊？ 即系个脑个心系一个人。 系啦。 O K， 狮身人面像。 系，我想 香港出現 想讲样嘢嘅咧，就话香港政府成日即系叫你啲人唔好滥药，但系而家官场政坛个个都食晒药，嗰啲系咩药啊？ 食晒忽得 春药啊，冚唪，因为咧权力就系最好嘅春药， 不过个 个喺度滥药，食咗嘢咧讲嘢咧就不知所谓，忘乎所以。 啊， 你睇下啲人嗰啲嘴点，做 啊白太，你真系晨早流流都好清醒嘅吓，讲好多比喻都真系。 我啲老人家早睡早起啊嘛， 系咪睇波系咪同我哋一齐有冇啊？ 我冇啊，我睇 NBA。 家父，你真系有份咗乳病。 咁啊，仲有所有而家啲政坛啊、官场嗰啲咧吓，水涨啊嘛，哇，精神好好精神，好 亢奋啊！ 系冇错啦， 跟住就 俾人咧，我游水几叻，咩游得几叻，但系个个我哋香港全香港嘅市民要眼睛雪亮啲，日日等住佢水退睇下，冚唪唥啲人个个都唔知道自己冇着裤啊！ 皇帝的新衣，好啦，多谢啊！ 你 讲多句， 一定要坚持落去。 啊，撑住校园电台都做噶啦，系 支持你。 多谢你啊！ 睇你升唔升到班啊，大班。 点解咧？话你咧愚，即系犯咗愚病。 系点咧？ 我真系要不停教你，因为我 师父，你最中意窒人噶啦，系。 你话乜？你朝后早都咁精灵，大佬梗系朝头早精灵。你而家你估做紧你深夜节目咩？你又乌下乌下啫，个个人起身都精神噶啦，爽 对 噶啦。 生理 除咗你之 外， 除咗你之外，因为你夜晚 通常啲人起身咧，开头嗰一个半个钟咧系冇咁精神。是比较未入未入，即是好像开车那样。 我五点钟起身 未上好顺波的。 五点钟起身 五 点零五分已经上网看新闻了。你真的 是。我们听下人家听众。 潘先生早晨。 潘先生你好。是不是很吵啊我们。 潘先生你好。 喂。 是啊。 到你啦。 是啊有个小巴在我身边。 是不是很吵啊 我呢度唔系好嘈啊！ 啊，唔系，唔紧要，你请讲。 我想问下你咧，我俾你呃咗啊，大班。 唉，真系阴功啊，真系，你买咗心机收唔到啊，哎呀！ 我买咗两部啊， 一部就喺屯門，一部就喺灣仔，灣仔嗰部就好啊，系嘛？ 系， 咁即系呃你一半啫。 咁呃我一半咁咪即系 好好嘅啦，以大班嘅credibility 嚟讲吓，啲即公信力。 遇到你咧，我收唔到咧，我就买两部啊。遇到你要换水俾我， 得唔紧要嗱。 大班会话你买够第三部、第四部。 咁我咧，其实就讲一个题外话。 喂，屯门收到噶，而家收到噶， 窒下窒下啦。 咁冇办法啦，都话而家四火都嫌猛啦，都话。 唔系，我呢样啊题外话，我依家其实就唔系想讲呢样。 我知你梗系过下瘾啫，得啦。 系啊系啊，冇错。咁我依家咧讲咧。咁呢我就琴晚呢我就收工，咁我都有听嗰个商业电台李慧玲嗰度呢就访问快就嗰个陈志思啊同埋你嗰个党友以前嘅党即係依家你嗰个党啦， 冯伟光 咁所讲嘅嘢呢咁全部我都听晒。咁但係呢即係睇见呢你民主党依家呢就全部呢都系龙女鸡作反。就咩呢一个叫做何俊仁、张文光，仲有一个李永达，呢三个人呢就好似控制住成个民主党。咁琴晚我听到呢就嗰个冯伟光讲呢就话好大怨气就响民主党。咁呢就话系啊善仲佳一个撑佢嘅。即系佢一早就话俾佢听几乎呢就话佢做嗰个政府嘅官员啊乜乜。咁但系佢访问佢呢佢又唔承认自己做官喎。佢话想去做个局长咧，就为香港市民服务。咁但系咧，咁啊，其实我都好想，我就想做官。我但系官我唔想做，但系我想搵份好工嘅啫。系嘛？但系我呢啲做地盘佬嘅，点会搵到咁身高良准嘅工啊？系嘛？咁我呢啲由朝就点啊做到夜晚七点，就开住你个电台咧，就当个 跟住仲俾大班呃，系嘛？ 咁啊，跟住咧。跟住呢到夜晚咁我冇啊巴士又听唔到你个台咁就领你张台咁搭巴士又听唔到李慧玲所讲嘅嘢。 点解巴士听唔到啊你冇个耳机咩你。 我跟住啦我冇啊咁我跟住。 买个耳机啦。 係咪啦我都话大班会叫你买第三部。 买个耳机啦买个耳机巴士都听到㗎。 冇钱买啦咁贵係咪 阿潘生。 方法呢 阿潘生。 冇俾我就有机会喺巴士都有。 阿潘生你讲得啱啊你最后呢一句。你叫出面啲工作人员留低电话叫大班送个耳机俾你。 诶、我仲有嘢讲啊仲未讲晒。 係讲完之后就送个耳机俾你。 我跟住呢就话啦。 又唔系郑家富送。 係你大班送。 依家呢就民主党呢就好似成个党呢都冇晒用㗎啦。咁我仲想问下呢依家李柱明退咗党未㗎 李柱明 嘅普通党员而家 普通。普通嘅资深党员。 要佢早就退党啦仲使乜。 好啦我同你 佢个心唔系李柱明个身呢就仲喺民主党个心就喺公民党嘅。 又 系都知㗎啦。大家都知㗎啦。 啊潘生我会将你呢个意见交俾佢。 跟住呢嗰、那个民主党今年垃圾共选举呢垃圾嗰个啊听清楚。咁呢就民主党啊肯定一大徒地㗎啦。全部我即係最好呢由依家就好似我哋新界西嘅咁啊如若未嚟啦。 如果民主党一败涂地咁啊呢个民建联同埋嗰啲土共啊崛起㗎喇喎。 崛起咪啱囉咁啊等佢睇佢点起到点囉。 哦即 係。起到系。 即係火凤凰唉死而后已。 民主党呢选嚟选去都系嗰班老鬼。有咩用啫 呢个就系我不断咁。呼吁佢哋冇错。 民主呢 係应该要。 我都唔知搞成点。 冇错。好啦潘生。 潘生。潘生你都好清晰㗎。 好清晰。 得 啦郑大班会俾个耳机嚟。跟住到黄生。 早晨啊大班。 点啊老王老王嘅小王啊。 小王啊。 小王係。 喂大班啊我又想要反映一下。 好啊。 你嗰个数码台呢其实我就老实讲我就冇买个收音机嘅。 咁你所以 就靠个 apps 去听嘅每次发放。咁但係有个问题呢你咪话搞緊个 archive 嘅。 係啊。 个节目重温嘅。 係啊。 喂我想问你哋搞到几时啊 呢个。 我而家好惨啊我每一朝呢听到九点钟。跟住呢就自己接个蓝牙。就你知九点钟开工㗎喇嘛。 係。 咁就接个蓝牙跟住就接个单声道耳筒就扮好似讲緊电话咁样。 Oh, okay. 跟住就偷偷地聽到十點，我才可以真係真正掹翻曬個藍牙。 係。 跟住到夜晚咧，就放工咧，就你知道你哋仲未搞個節目重温噶嘛？ 係。 咁啊，唯有你知唔知用咩聽啊？ 咩聽？ 要喺個 YouTube 度啊。 係啊，我哋有班老友記咧，我哋有班老友記幫我哋啲節目擺曬做重温嘅呢個民間重温關注組啊。 系啊，咁样先听得翻你朝头早或者系曾经讲嗰啲声带， 系嘛？ 系啊，同埋咧，你以前咧有样嘢咧，十年前咧，你喺商台嗰个风波里的茶杯 啊，嗰阵时巴闭啦，做十点前特首啊，真系而家怀缅过去啊。 喂，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喺个互动电视啊，捞前身嘅互动电视？ 系啊，嗰阵时有得直播噶。 系啦、啊，喂，我就嗰阵时真系好中意睇你嘅。日日都开住嚟睇咧，就睇你就滴眼药水啊，剪鼻毛，因为同阿林一华去倾偈， 冇剪鼻毛，出脚趾啫。 重新点样搞 过？咁你啲电视台，你啲电视台肯做先得噶。 阿黄生，原来你中意啲特殊嗜好嘅，即系唉，就咁多年前就记得嗰两样咁中意。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就到啦，即系到听新闻嘅时候。嗱，我哋九点后咧，就有两位。嘉宾嚟嘅，一个就公民党嘅陈淑庄，一个政府山关注组嘅罗雅玲啊，请大家咧 stay tuned 啊，即系继续收听呢个校园电台。 冇错啦，咁啊，听新闻先。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夏佳里在商台节目上表示，现时检讨联系汇率制度是正确，但认为未必一定要改，相信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支持改变联汇。身兼西九管理局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夏佳里表示，社会应该对新一届政府设立文化局持开放态度。神舟九号飞船为今日挨晚6:37发射，搭载三名航天员升空，刘洋将会成为中国首位的女航天员，同指令长景海鹏和刘旺一起执行任务。中午的12:30左右，航天员会进入出征的状态，进行多项的医学检查。下午3:00在航天员住所问天阁之前会举行出征的仪式，之后就踏上征程。在太空期间，神舟九号会同天宫一号中国首个小型太空站进行两次的对接，包括首次以人手控制进行交会对接，由刘旺负责。今次任务亦都会全面验证天宫一号保障航天员生活同工作的功能。刘洋会开展航天医学实验同埋关键技术的试验。希腊听日再次进行选举，支持救助贷款协议的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对选民说，他们要选择是否留在欧元区。新民主党和反对紧缩措施的激进左翼联盟民意支持度差不多，激进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表明会废除紧缩措施的条文，但他亦都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警告，缅甸现正进行的政治变革不是不可以逆转，但军方一定要放弃过大的权力。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二轮分组赛，英格兰领先一球后被瑞典连追两球领先，之后英格兰追平2-2，再入致胜一球，最后英格兰以3-2反胜瑞典。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以2-0击败合办国乌克兰，法国和英格兰都以1-1得4分，法国凭较佳得失球排榜首，乌克兰以3分排第3，瑞典0分排榜尾，无缘出线。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咁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紫外线指数系 0.3， 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哇！日好团购又有平嘢买啦！老行家即食芦荟十支，加送30蚊现金券三张，原价360蚊，团购价234。永安旅游7月1日，朱咪咪开心大派对，番禺美食纯玩两天团，原价999蚊，团购价759。美国康宁餐具9件套装，原价1270蚊，团购价499蚊。等我即刻 click 上日好团购买嘢先，老细你买唔买啊？等我帮你订埋啊！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我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家姐啊！我冇把阿仔去隔离啊，人哋去晒街，而家阿仔一个人喺屋企咯。佢好听话噶，唔会有事噶。家姐啊，我同老公落到楼下啦，咩跌落嚟啊？吓，阿仔个玩具啊！ 今次小儿科，下次好难讲。一次疏忽，一世内疚，切勿独留儿童不顾。疏忽照顾儿童要负刑事责任。社区保姆及其他日间幼儿服务帮到你。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访问嘉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罗雅妮。 东方政论的标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保育争议添烦乱。案文说港府依然坚持拆卸中区政府合署西座，这个不但为这场保育争议火上加油，亦都势必为即将上台的新政府添烦添乱。政府山西座的保育争议闹得满城风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本是很难有共识。但是无庸置疑的是，夕阳政府任期所余无几，新旧政府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当局这个时候提出这项极具争议但是又非迫切性的重建计划，不仅时机不适合，动机亦都令人怀疑。正如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忽然提议检讨以及改变联会制度一样，不但引起市场混乱，亦都成为新政府增添压力的来源。如果说没有政治目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几乎可以断言，如果当局今次一意孤行，政府山西座必然会沦为保育的新战场，随时会遭受保育团体法律挑战，沦为港珠澳大桥翻版，虚耗时间和金钱。社论又说，港府计划以 BOT 模式发展西座，其实可行性亦都备受质疑。虽知道 BOT 主要用于工程扩大而回本期长的基建，而西座拆卸改建成32层的大楼工程并不复杂，根本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模式。更何况发展商只有30年的经营权，物业只租不卖，大大增加投资风险，他们是不是有兴趣，实在有很大的疑问。众所周知，本港多条隧道正是以 BOT 的模式营运，结果隧道公司予取予求，当局就束手无策。如果将这个模式套用在政府山西座重建计划，既与人官商勾结之感，亦都未必受发展商欢迎，两面不讨好，只会弄巧成拙。 至于明报的社论，就认为林郑月娥赢政策，但是损害制度， 咁啊，关于政府山原总部西座保育争议，现阶段林郑月娥推动以 BOT 形式重建西座，算系赢咗第一个回合。咁不过咧，佢强势主导呢件事过程中有双重标准同埋矮化古之会嘅嫌疑，对本港日后嘅保育工作会唔会带嚟后遗症，值得关注噶。佢话好打得嘅林郑月娥喺重建西座嘅时候，有两个做法值得商榷。首先，政府采用评级双重标准，树立咗坏榜样。政府山建筑群包括东座、中座同埋西座，整体获古之会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但是古物古迹办事处要求古之会就东座、中座和西座分别单独评级，这个做法较为罕见。环保团体认为幕后和政府有关，不过这个做法有益于过去的保育准则，就制造了双重标准。例如河东花园，林郑月娥就坚持花园和主楼要视作为一个整体，要求业主全面保留，但是业主就只愿保留花园，争取拆主楼之后重建，结果政府采用了整体评级。又例如教会山有一座一级建筑物，业主圣公会想话拆卸，但是政府就以统一性为理由游说他去保留。政府处理西座的事例日后会怎样去说服河东花园业主和圣公会呢？所以政府随意将评级搓圆揿扁，罔顾一致的准则，势将影响日后的保育工作。其次就是矮化了古之会的角色和工作。前日古之会开会评级之前的四个钟头，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公布重建西座的最终方案，意图影响古之会的评级决定，至为明显。林郑月娥间接引导评级，有不尊重古之会之嫌。 早晨，早晨啊！欢迎两位嘉宾啊，一个咧就陈淑庄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另外一位咧就政府山关注组嘅罗亚玲。两位早晨， 早晨。 咁当然仲有小班喺度啦，小班就冤魂不息噶啦。 两位女士咧就大班讲嘢，你哋就可以对呢啲咁嘅形容词啊，可以不理嘅。 我唔敢答嘴。 我哋咧请两位上嚟咧，当然就系大家都知啦吓，即系对呢一个政府山吓呢个吹水嘅林郑月娥，究竟系咪好似有啲报纸嘅社评想话吓赢咗政策就输咗个制度咁简单呢？咁啊，两位咧可以俾出你哋意见。我见到陈淑庄咧喺立法会里边咧，啊，你又喺当区啦，系嘛？嗰、那个第二咧，你对于环保保育咧？你淨係棵树啊，我都记得你都吓好肉緊啦。 喊到 吓 不似人形。 我冇未至于。 咁西座拆埋你会点呢？ 人形所以越喊越废啫。 好，请讲你嘅睇法呢，我哋俾足够时间你讲。 今次佢成个嘅事件呢，你係见到呢，即係林郑月娥局长呢，我嗰日都讲，但係我讲得太快，我其实平时都好尊重佢，就变成好似我好鍾意佢咁，搞到吓亲大家。但係今次佢真係有啲减粗嚟嘅。你见到呢就係礼拜三呢，我有条口头质询。咁佢喺个答案当中呢，其实即係喺我未睇到个答案之前呢，就做定功课呢，都係网上面呢就睇到古之会呢喺礼拜四即係跟住嗰日预备开会嘅一啲相关嘅文件。但係当我去问佢同埋睇返佢答案嘅时候呢，你见到係有相差嘅。你睇到古之会呢之前开会啦，同埋喺网上面见到记录呢，都係讲緊三个中座、东座同埋西座嘅建筑组群呢去做一个评级嘅。咁但係呢去到局长嘅口里出返嚟嘅答案呢，就变成咗係嗰个地皮嘅一个评级。当然啦，如果你真係就住个地皮去评级嘅话，我唔介意，係咪你做得均真啲咪得囉，你就唔好夹硬将 compound 嗰个字都转咗做 site。因为我当日仲係见到网上面呢仲係 compound 嗰个字嘅。但我夜晚再返去睇个网页呢已经变咗做 site 啦。咁呢一样嘢我唔知点解改啦，即係如果冇做错嘅话我觉得有啲心虚啦。另外亦都係佢而家喺古之会未开会之前就一锤定音，就话一定要拆西座。 喂，你模型都做埋呀。 是啊，是啊，佢呢唔单即係佢係完全彻底係打尖之余呢就係矮化 股之会，亦都系逼股之会咧去要去考虑政府嘅立场。咁当然啦，即系一路股之会嘅有好多专家嘅都好有腰骨嘅，都好敢言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当股之会开会嘅时候咧，系有八票对八票嘅情况出现。 冇错， 我最唔明白点解咧？陈志思作为股之会嘅主席咧，即系啲咁样嘅对立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佢唔应该投票嘅。 如果要投，都要投反对嘅。 冇错， 呢个就立法会规矩嚟。 好多会议都系咁规矩， 冇错。你一系就唔好投。 嗱，好多人唔明嘅，其实呢样嘢不如阿小班你熟啲，话你讲下呢个制度点解啊？嗰日都有人问我点解，我就知道应该系咁做，但系大家唔出点解。 点解呀？嗱，其实你要作为一个主席咧，如果你一个会里边，譬如今次股之会八个八对八，咁你好明显就系话唔系主流支持嘅。於是乎簡單而言呢，如果一個主席你要投一個叫 casting vote 呢， 就投 一個，你一定係要投，冇錯啦，因為民主嘅制度呢係要尊重呢一個嘅少數。咁當然呢，你話喂八對八邊個係少數呢，咁但係最低限度唔會係主流，唔會係主流支持嘅話呢，你個主席就一定係要不能夠支持嗰票囉。所以我哋都覺得好奇怪。不過問一問羅雅玲啦，即係你對於，我相信你對於股之會都好熟悉啦。頭先我哋同阿大班呢都喺度睇緊邊啲係中邊啲係奸。 不過呢，問下你不如逐個問 下 你估計啦。 其實嗰日開會呢我都喺現場。 我哋喺度，咁你睇到㗎。 另外我哋嘅成員啦，李志喜律師呢，佢仲由頭坐到尾，有好清楚嘅記錄。我哋嘅睇法呢，就覺得成個呢一個投票呢係好混亂嘅，似乎呢喺開始投票之前呢完全係冇個制度，大家唔係好清楚點樣投嘅，咁呢就一路投一路就喺度改或者喺度講點樣投好呢。咁去到八票對八票嘅時候呢，其實呢就有委員呢就舉手話冇呢一個大多數嘅票喎，不如再投過啦咁樣。咁突然間主席就跳出嚟話唔使，因為我有一票，我投二級。 哦， 咁大家我唔知道有冇呢一个开会嘅记录，但系我哋咧 冇啊，我哋问过佢，佢哋话投票记录系冇嘅。 喺在场 投票结果就有。 喺在场咧，其实好多人坐咗喺度，包括系关注组嘅成员，有好多记者，好多嘅即系公众人士啦。咁其实大家都可以作证嘅当时。 其实我都有考虑过，我谂我哋要写信去要求佢俾个即系录音。即系我相信绝对有录音，唔系佢做唔到 minutes。 或者我希望咧， 如果冇投票记录咧，即系我话边个投咩票咧，咁已经可以挑战佢 嘅。 因为你一定要话俾边个投咩票，你唔可以话我就咁数完就算数，不拍手掌斗大声。 唔系咁八对八一定系有记录嘅。 唔系佢冇，我哋问过佢啊，佢话 边一个投即系支持反对都冇。 净系话俾你有八对八， 真系咁就梗系。 我哋呢个就问佢嘅答案就系咁啦。嗱，所以我都好想知啊。其实罗亚玲，你可唔可以提供到你估计边个系投所谓一级，边个投二级？你估？ 其实逐个问翻佢哋都得噶。嗰啲委员 逐个打俾佢哋。 系啊， 我搵咗我哋同事，我哋逐个打。 即系我谂佢哋唔介意讲翻出嚟啦，因为当时 唔系噶，如果投咗二级， 佢哋点样投票啊？真系暗票啊？定 举 手啊？ 举手嘅， 当 场 数 啦，掹到啊！ 因为我哋坐嗰、那个，佢得嗰个大荧幕咧，我哋其实又坐 睇唔晒 咧，睇唔晒， 同埋冇谂到佢咁奸，唔话俾你边个投乜噶嘛？ 投票冇记录，我真系觉得好离奇。 唔系，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个主席头先啊，罗亚玲话跳出嚟话，我有嗰一票，呢一下咧，其实就系违背咗民主开会上嘅最基本嘅程序。 同埋个主席喺未开会前又同阿 林郑 同阿吹水嘅，而家叫吹水林咧，就睇过啲模型。啊！又搞掂咗佢，咁系人都觉得你两个有台底交易噶啦。 哇！咁大佬唔好话咩，话晒个主席系咁已都叫做做过下立法会议员，照嘅呢个最基本嘅逻辑 法啦。即系正话，我哋有听众讲权力睇使人亢奋，亦都使人腐败。 佢真系好亢奋，跳出嚟。 不如问阿罗亚玲啊，咁你哋作为即系过去喺呢啲咁嘅保育嘅问题，不如听众都可能会话喂，咁其实即系西座。中座、东座，成个组群，头先啊陈淑庄讲，襟棚啊变咗咩话 ？site 变咗 site。咁你哋点睇？即系一个西座作为而家就系变咗二级，其他嗰啲就仲要系一级噶。咁我哋点样能够保存到我哋一个运动咧？大班就希望就系 继续保存西座，希望能够逼到压力俾政府，唔好整个个所谓 BOT 咧。你又点睇？ 当然，我哋其实一路咧过去嗰年几两年咧，都就住西座咧做咗好多研究。点解我哋咁做咧？系因为咧政府咧一路咧。都是专登去矮化西座，完全咧系冇理由，但系不停咧就向公众讲西座冇保留价值，西座好丑样，应该拆。佢其实讲咗两年噶啦呢一句说话，但系冇理据嘅支持，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咧就去做研究啦。我哋甚至去到伦敦咧，系访问翻当年负责成个建筑群嘅总建筑师乌黎德先生，佢今年已经100岁噶啦，佢100岁，但系健在。亦都好醒目， 英国建筑师嚟嘅， 系啊，丽 德村咧就用佢个名嚟纪念佢嘅，阿阿小班， 果然系老，果然系老饼，即系老饼，冇办法嘅，真系。 班嚟叫老班啊，咁样， 佢就嚟叫老班噶，师傅嚟噶。Okay, 请继续啊，罗阿玲。 系咁咧，阿乌黎德先生其实佢当年咧就系总建筑师，亦都后来咧系做咗公务师嘅，喺公务局嗰度咧系做咗好耐。 公务局局长 系啦吓，咁佢同我哋讲，佢话其实东中西座系三位一体，因为喺设计上咧佢哋系一致嘅，系喺构思嘅时候40年代尾咧，50年代初咧系一齐咁样设计，所以绝对系唔应该将佢切割出嚟话西座咧就可以拆。佢觉得政府今次嘅做法咧系好丑陋地咧，系觉得佢除咗去西座就话俾人听有一个公园，但系唔值得嘅咁样做，因为咧系会完全破坏咗整个地方嘅氛围啦。嗰、那个所谓嘅小小嘅公园，系然后咧就配一个30层高嘅商厦，根本系好丑样，同埋咧系完全破坏嗰个地方咯。 同埋讲紧要高质素嘅公共空 间，唔系我谂市民咧，你话讲到拆西座咧，我谂大部分人当然好似有少少疏离咁啦，因为呢个同高铁啊、同菜园村啊嗰啲有啲唔同啦。你再加埋好多人都冇机会入过去嘅，因为点解呢？以前就可以礼拜六礼拜去拍埋车都得啦，而家就整个鸡笼喺度围住佢啦。你想入去呢就门禁森严啊。咁但係虽然係咁啫，我諗你一讲到呢样嘢呢，我諗市民都觉得呢係应该保留嘅。但係而家个问题就话佢咁样咁强硬咁粗暴咁去拆佢。咁我哋有咩可以做？我仲关心就係话，所以我都周围打电话问啦，我问过啊，琴日我都打咗个俾你个党友汤家华。喂，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司法复核呢？当年呢我仲喺商台嗰阵时啦，我哋田海呀你自己都有参与啦。李福善都出嚟行埋一齐添，当年去拍嘢。我哋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司法复核呢？当年田海我哋係输咗 㗎， 但都要打㗎。有冇理据啦？你系大律师啦，有个小律师喺度啦，大小律师喺度。 事务律师，所以你唔好误导啲香港人。 我哋大呢就一定对小嘅 大律师咧，就对事大啲。 系你问啲小朋友通识。 事务律师同埋讼务律师啫。 你问啲小朋友， 诉务律师。 你问啲同小朋友，嗱通识。大是对咩一定是小的。大对唔到事务的。 所以香港的通识教育是失败的。 咁嗰班法律意见错呢个是一个好粗疏的法律意见。咁你觉得有冇司法复核的起码个基础？ 我就暂时我就唔敢讲话即係完全冇。但係呢我都要同即係Gladys 即係李志喜傾一傾。因为呢当日听讲话呢佢都即係话係有啲 points 嘅。但係我而家暂时嚟讲我未係好肯定佢嘅角度喺边度。 两手准备啦。 最重要嘅就係要我諗都係要睇返譬如话可能係咪同呢一个同佢哋而家现时所谓嘅保育政策有相关啦。又或者係在条例上面我暂时又看不到有什么机会了，因为它始终都仲未是一个古迹，所以呢就不会说在这个古迹条例那里呢 它已经定了的了嘛，现在。 不是它仲是评级啫，评级是没有法例保障的，它要成为这个暂定古迹或者是法定古迹才受到这个古物及古迹条例的保障的。所以在香港现在最怪的就是那些评级的建筑物呢你是不能够去动它。但是呢就叫做有一个所谓的保育政策呢就住一级的历史建筑呢就会用 一切嘅努力咧，要将佢保留。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咁夹硬咧，就将个 compound 明明平咗一级咧，就变咗做 site 平咗一级。咁而家咧就唔割佢，又唔卖山啊，就用 BOT 嘅形式。咁但系其实 BOT 之后咪一样再可以卖。所以即系我自己系觉得至少可以同步进行。当然咧，头先罗亚玲佢都未讲得晒啦，仲有个 heritage alert 啦。但系另外对我嚟讲，我觉得另外一步可以做嘅咧，就一定系要努力去将整个政府山咧同埋其他相关嘅地带。变成一个特别的保护区，令到它可以有一个在法律上面一个保障，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古迹的地带。即是他们成日讲话点线面，那我们现在连埋个面给它，还过晒马路添。那我们希望呢一个位置我们一定要尽量做。那但是就住之前罗亚玲和一些朋友去了法国啦，亦都游说了亦都给了很多资料 ,ICOMOS。那就最近呢亦都他们成功就是令到即是 ICOMOS 亦都出了一个叫做保育的警示，那我觉得这个警示是相当不容易的争取回来，那可以给罗亚玲都去讲一下。 罗亚玲你都可以讲讲这个所谓 ECMOS， 你知道不是很多人跟开这些保育的问题，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组织和它的影响力。因为林郑月娥呢曾经说过这些是不是有影响力具影响力的机构呢，咁 就同埋一啲少数人嘅意见啦，啲噪音嚟嘅啫。 我觉得佢又再一次即係自暴其短囉。即係佢越讲呢我就越发觉哇究竟即係佢识唔识嘢㗎。其实 ECMOS 呢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喺国际上好重要嘅一个专家嘅顾问小组嘅顾问组嚟嘅，系好大型嘅，全球咧系有接近100个成员，连中国咧都系 ECMOS 嘅成员。咁佢嘅中文咧就叫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啦。咁佢去advise UNESCO 咧系譬如系嗰啲世界文化遗产啊嗰啲，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专家嚟嘅，全部咧都系喺文物保育啦、建筑啦、城市规划啊、历史啊、考古嘅专家嚟。 冇错。 咁旧年12月嘅时候，我哋就去咗 ECMOS 嘅几年一次嘅大会啦。咁喺会上咧就同咗好多嘅即系国际嘅保育专家咧就倾政府山呢件事。咁佢哋都觉得好值得关注，亦都建议我哋咧向佢哋一个嘅20世纪嘅建筑嘅委员会咧系入呢一个文物警示嘅申请啊。咁翻咗嚟之后咧，我哋就用咗几个月嘅时间咧去准备呢一个文件啦。咁系好小心咁样，而且系有好多嘅research 嘅支持，譬如係一啲嘅刊物啊，同埋譬如我就算連香港嘅電視節目關於政府山嘅咧，我全部都交咗俾委員會，加埋政府嗰個2009年嘅英國專家報告一拼咁樣咧，交咗俾委員會考慮。咁佢哋亦都用咗幾個月去睇呢件事，咁就大概喺兩個禮拜之前咧，佢嘅主席咧就專登嚟香港咧，就作最後嘅睇翻嗰個 site 嗰個環境啊咁。咁最後佢就翻咗去咧，就終於就做咗呢一個決定咧，就係、出呢一個文物警示。 停一停你，呢、這個主席，你據你所知有冇同政府有關官員見過面或者開過會嘅？ 我就唔清楚呢、這、一個咁、但係咧，佢亦都就住咧阿林鄭局長咧佢嘅指控啦、就話我哋關注組咧就俾一啲叫咩啊？好片面嘅、 好片面嘅 資料咧， 唔係好具影響力嘅組織嘅啲資訊。誤導市民嘅啫， 咁中意踩。 其實佢就想向即係香港市民都補充翻咧，就係佢哋已經好小心咁睇咗2009年政府嗰個顧問報告，亦都睇咗咧早幾日咧俾古諮會嘅所有嘅文件咧，佢哋先出嘅。咁同埋咧，佢就話其實即係佢哋呢個組織咧係絕少咧發呢一啲文物警示，佢哋係經過好小心嘅考慮，同埋據我所知咧，佢哋喺其他即係喺國際上咧，已經同咧相關知道呢一件事嘅一啲嘅人士咧，係傾過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即係林鄭局長咁樣去話人咧，第一顯得佢無知啦，第二咧佢就係藐視專家。 就然后咧就丑化或者系即系。 其实咧，我就觉得咧，第一佢未必无知，如果无知林郑月娥就唔系林郑月娥啦，佢更加唔系藐视，佢问题就一意孤行嘅，佢即系想愚民嘅，即系香港人对呢一方面咧，啊，譬如好似系郑家富啊，甚至乎我都唔系好熟悉啦，可能，咁佢唔系走去。 大你咯、 啊，大你嘅啫嘛，就系愚民呢啲叫愚民政策啫，去咗好客气噶啦，未话你勾结外国势力，迟啲咧，啲外国报纸， 你教咗佢啦， 啲外国报纸会做啊，唔请我做啊，关超啊， 系 啊， 嗰啲司法复核， 井水 泽 啊，系咯，咁唔紧要，今次我出嚟，你哋我咩，你唔使担心，我去啊，上一次。上一次填海都是我筹款，都是我去告政府的。咁今次点解我唔可以出嚟啫？我唔需要无谓害你哋，你就系选举。啊，已经有啲人话你帮菲律宾人工人，唔帮香港人，叫你哋乜乜乜啦，我都费事睇你啲。 我相信头先咧，嗱，作为一个事务律师咧，听 小律师、 大律师嘅意见，听完罗雅玲一啲基础嘅意见同埋专业嘅睇法咧，嗱你。作为一个即系司法复核咧，我哋一定要有一啲基础咧，就是、挑战政府一个行政部门，佢喺决定嘅时候系有违一啲公义嘅程序同埋不合理嘅做法，好明显。 听真小律师咁讲，佢好似啲真知灼见喎。 咪梗系 好过个大律师又 唔系小律师，系事务律师。 讲资历，佢一定比我深。 咁既然系咁咧，我觉得啊，罗亚玲，你啲资料同埋开会上边嘅一啲程序嘅一啲不足，同埋甚至系有啲嘅规矩上面嘅不是咧，我觉得郑大班今次嘅筹款。呼吁我哋群众咧嚟去捐钱嚟去挑战政府咧，我觉得系绝对应该做。 你可唔可以第一样嘢你即刻去做咧？如果今日做唔切，礼拜做开个户口先。 系啊， 去汇丰银行开个户口，你又关注咗，然后我哋就呼吁人哋捐钱。 系 咪打官司咯？上次我哋填海咧筹咗400万，咁我哋希望今次都筹到咁多钱啦。 我相信香港市民呢，如果为了保育政府山保留返呢一个我哋170年历史嘅一个地方呢，我相信即係好多人都会愿意。 我哋责无旁贷㗎，因为我哋一定要即呢啲系文物嚟㗎。第二样嘢亦都唔我都唔好讲呢个保唔保育问题啦，我哋讲太嗰啲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太高调。我哋要向呢个粗暴嘅政府呢、say no。 冇 错。呢个最紧要系 say no， 你唔可以咁样做嘢法㗎。 嗯。 仲有一样嘢跟住就官商勾结啦。你话做 BOT 呢，一九点我就系专家啦。九点半新闻之后返 嚟。我以为你系官商勾结嘅专家添。 我系啊，我系专监察官商勾结嘅专家。我就话俾你，佢就喺度输送緊80亿俾唔知边个发展商。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古物咨询委员会将旧政府合署西座历史评级由三级升为二级，而政府山的整体评级是一级。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接受本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的访问时表示，古諮會在未評級之前，政府已經是夾硬落實拆卸西座，認為是不合理。 佢真係有啲減粗嚟嘅。禮拜三呢，我有條口頭質詢，咁佢喺個答案當中呢，即係喺我未睇到個答案之前呢，就做定功課呢，都係網上面呢就睇到古諮會呢喺禮拜四即係跟住嗰日預備開會嘅一啲相關嘅文件。但係當我去問佢同埋睇返佢答案嘅時候呢，你見到係有相差。古諮會呢之前開會呢，硬猛將 compound 嗰個字都轉咗做西，咁呢樣嘢我唔知佢點解改啦，即係如果冇做錯嘅話，我覺得有啲心虛啦。佢而家喺古諮會未開會之前就一錘定音，就話一定要拆西。是打尖之余就是矮化古諮會。 而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罗雅玲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文物的保育专家，他们向政府总部西座发出文物警示，资料是非常广泛。

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政府山关注组召集人罗雅妮。 早晨，早晨，9:37又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嗱，讲一讲呢个 BOT 先啦。嗱，我当佢拆啦，我当当然我哋系绝对要阻止佢拆。不过喺讲呢个 BOT 之前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李志喜资深大律师嘅。早晨，李志喜。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里边有啊郑京翰、郑家富。啊，同埋啊， 陈淑庄， 陈淑庄， 同埋 Katie 啊，早晨啊， 你好，我哋讲紧呢个关于政府山嗰度咧，我就比较关注，你知当年填海嗰阵时咧，我哋都申请司法复核啦， 嗱 咁今次咧，我觉得我哋有冇一个基础啊，去申请司法复核咧？ 嗱，我觉得系即系阿林太咁样做法咧，系几样嘢系有疑点嘅， 嗯。 因为你成个制度即係保育heritage 嗰个制度呢係应该係嗰个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俾咗意见。 即係古迹会 係 古 迹会。咁呢嗰个 authority 呢、under 嗰个 ordinance, 即係嗰条例呢 根据嘅条例。 就係其实係发展局个部长嚟嘅 ,ok?咁、佢应该係收到嗰个意见先去考虑点样处理㗎嘛。 嗯。 但係佢口口声声一路呢几日几乎日日出嚟话要拆。 佢话拆硬㗎啦，佢连模型都整好咗啦。 咁咪真係你。 佢 model 都整好咗啦。 直情唔係跟嗰条例呢，因为你要等到有嗰个意见，你要考虑嗰个意见。先決定呢一樣嘢噶嘛，咁佢而家就直情當嗰個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冇到， 即係仲要喺古諮會開會前，而佢開記者會高調咁講話拆， 跟住帶個主席去睇個模型， 係咯，咁咪令到有一位即係嗰日我去聽嗰、那個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喺度考慮即係嗰個 評級， 係啦評級啦，咁。嗰日都係有一個會員呢，佢已經話咁已經林太話一定要拆啦，咁我哋喺度做乜嘢啫，我哋咪嘥緊時間， 即係橡皮圖章咁好似係 咪直情係呢，同埋呢對唔住，我真係覺得多啲人去聽呢啲咁個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係好有意思嘅，點解對於我係好大开眼界，即系你睇得到有啲人咧就当呢啲咧系一个大笑话嚟嘅，咁可能系一个大笑话咧，因为阿林太已经讲咗 一锤定音， 咁佢就觉得系诶、我哋都系嘥时间，但系佢就当系好似大笑话，有啲咧就好认真，喺度解释点解。西座呢是应该是第一级的 ,ok? 即是讲历史，即是香港的战后那个政府怎样是去接触市民，同埋怎样就尤其是60年代那时即是我们暴动那段时间后，那就怎去特别是令到政府同埋普通市民拉近啲嗰、那個就係、是、用西座嗰度，咁就開放西座俾市民去用啊，咁、那個 泊車啊 ，weekend 可以泊車， 正正之泊車， 仲可以入去影相啊， 喺皇后大道中上去， 冇 錯，係啊， 去用嗰個 canteen， 同埋地下啊交水費嘅。 咁我諗，如果真真正正做一個諮詢咧，咁好多人可以有機會出嚟講翻佢哋嗰個記憶係60年代，當然。年青人就唔會有呢啲記憶啦，但係啲60年代或者50年代嗰啲即係成長人嗰時可以講返佢哋嘅記憶係點樣用法西座。咁同埋你而家呢個係只係一個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係殖民地嗰個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 全香港只係呢個係 总部噶嘛，系咪？咁呢个系 unique， 即系你喺香港第度冇噶啦。咁你仲要谂住你都考虑都唔考虑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而佢哋都未做完佢哋嘅工作。点解未做完工作？因为佢哋话佢哋要出嚟咨询啊嘛。 同埋咁，即系你嘅意思就即系话，因为佢冇跟足个程序，嗰、那个古迹会都未开会，未决定咧，你做官嗰、那个即系、就是、问责官员就走出嚟嘅咧，已经一锤定音话我准备拆咗佢噶啦。 系啦。 咁所以呢个就可以构成一个咧司法复核嗰个理由，系咪？ 系，当然 是。我冇清楚啦，咁。 系啦，但系咧我就。即系当然冇人系想行呢条路， 都冇得唔行噶啦。我睇唔到，因为佢而家话再咨询多一个月咧，都系做样 噶 咋。 嗱，同埋点解我话好大开眼界咧？对唔住，嗰个主席咧，我真系觉得佢唔识主持。 佢唔应该投嗰票嘅，第一就第二， 嗰票绝对唔应该投，因为咧系又系有一位会员一。早就提出关于西座是很有争议性，咁有争议性呢就唔该你每一个级呢 grading 呢就 separate voting 咁令即係分开嚟 分开 投 票 ,ok, 就 可以 就 可以投票， 唔好话一级二级就咁嘅意思， 唔系 combined voting， 唔系一气咁决定㗎嘛。咁就,ok, 佢话第三级啦。第三级呢只有四个人投第三级。咁佢就话 ,ok, 第二级啦就有八个人投二级。咁佢正如佢做主席，咁佢都系一个会员嚟㗎嘛。如果佢当时系想揀第二级，咁当然佢应该嗰阵时选第二级噶啦嘛。OK， 咁过咗第二级啦。OK， 咁佢就话第一级边个系觉得系应该第一级，咁亦系 有 八个人投三一级。咁咧嗰个主席先话啊，有几个人未投、啊。包括我自己，我有个 casting vote，即是我可以决定。 咁佢已经系错咗啦，因为已经过咗秒噶啦。 OK， 咁佢讲咗佢话有 casting vote 咧，佢就补充啊，我唔系讲 casting vote， 而我未选，我有权去选。 即系再翻转头投第二级。 Sorry 咯， 你嗰个程序系已经过咗机会俾你选。二级噶啦嘛，如果佢可以再 如果揾佢做马会董事嘅大件事啊，过咗终点之后再 唔系即系阿李志喜啊，好明显阿李志喜啊，即系好明显咧。头先听你嗱，你即系现场报道咁滞啦，我好细心听，好明显主席咧，佢都做过立法会议员。佢突然间谂嘅以为 casting vote 唔系咁嘅意思，即系因为佢知道咧，如果讲 casting vote， 不如我嗰阵时冇投，佢掉翻转头。不过我想请教你自己啦，就住啲，因为头先阿大班又讲过话咧，罗亚玲啊喺现场，大家都知咧，即系佢因为冇记录嘅，吓冇会议记录。你头先所讲嗰啲咧，喺好珍贵嘅当场嘅记录嚟嘅。咁我相信对即係挑战政府呢个决定呢，嗱你冇会议记录都应该有个问题啦。係 啦，当然係啦，但係你知道除咗我有人睇住㗎嘛，同埋有记者喺度㗎嘛，同埋啲会员自己知道发生咩事。係咪 系，到时呢啲会员我相信 揞住良心咁唔出声嘅咩？ 诶，嗱，老老实实 有啲咁嘅人噶， 喂，你 提出 唔系头先阿 Gladys 都讲啦，即系有啲人根本就系当系一个笑话嚟嘅，喺嗰度 hea 嘅，咁可能佢哋真系觉得投票咪都系当自己系投票机器，立法会又有，我相信股资会都未必冇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始终第一样嘢，我觉得应该写信试下问下佢，起码攞个会议记录先， 系啦，当 然个会议录音， 我希望系啦会有人。因为其实应该系录咗， 系啦，因为佢要做 minutes 嘅，因为佢要做 我谂，我谂就咁啦，大家分头进行啦。阿罗亚玲，你就作为关注组嘅召集人，你就去揾古迹会嗰度。 仲有 一个问题，就系佢而家去咨询 一个月 市民啊嘛，系咪一个月？咁佢而家咧就话嗰个会系 決定咗西咗呢係應該係 grade 2㗎嘛。咁呢個絕對係誤導市民。 係。因為未定嘅。 我講咗係四個人係投 grade 3, 第三級。八個人你數埋嗰個主席都係九個人決定係 grade 2。八個人係決定 grade 1。咁你數數埋埋都唔係全個 board by a majority 係決定 grade 2 㗎嘛。你點可以咁講出嚟嘅啫 ?Gladys, 我覺得字呢細個我哋有十幾人一伸隻手出嚟玩包尖揼咁樣呢。大佬我哋都用河媽啦係咪去到嗰啲位點會真係用包尖揼你真係猜一世你都猜唔完。 咁你點可以即係咁樣諮詢係唔啱㗎嘛。你唔該你講返個真相出嚟。 越講就越興啊。多謝你啊你姐啊多謝啊你姐。 资深大律师， 嗱阿罗，我哋讲翻分头进行， 仲有 MOT 啦，同埋其实 唔系分头进行先啦。嗱阿罗阿玲咧，你作为关注组咧，你就要去古迹会攞会议记录啦。你作为立法会议员嘅，你两位咧就可以 继续， 你哋自己去追咯。 系啊， 咁我哋作为传媒嘅，我啲同事就会由礼拜开始逐个委员打俾佢哋噶啦。第一睇佢哋嘅立场，第二亦都系要求攞记录咯。 系啊，佢哋都可以攞。 咁然之后我哋再决定。嗱，第一就喺个咨询期里边，我哋就发动多啲市民去表态啦。跟住如果失败嘅话，咪司法复核咯，冇办法。嗰啲个 last looting 嘅，你就算唔中意都要做噶啦。系咪咁讲啊？ 好。咁啊，听下听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何先生，早晨何生， 诶，早晨， 早晨，先生 你好。 喂，你唔使去攞录音啦，琴晚李慧玲访问咗陈志思，佢自己讲晒出嚟噶，佢一发得烂咗啊，劈炮添啊， 咩劈炮？佢直情 噶啦， 佢直情咩？ 李慧玲访问佢啊， 佢直情点啊？佢讲咩？佢即系话佢， 我琴晚就佢话就系讲呢个选举咯，佢话阿李慧玲话啊嘛，嗰票唔应该投噶嘛，佢话一早佢话咗自己系。是选择咗㗎啦嘛，所以佢要投啊。 咁佢点解第二但你投二级嗰时佢唔投啫，咁你过一秒啊。喂跑咗长马知道结果之后就由头跑过大佬得唔得咁唔得㗎嘛大佬啊。 係啊佢讲出嚟好我真冇咁清楚佢讲出嚟好核突㗎。 我得我哋一上网听啦。好啊好啊。 咁你有一样嘢啊。 哇讲埋啊老學。 阿大伯仲有一样嘢讲呢而家呢就阿林郑月娥呢啲叫做呢佢嗱我哋食燕窝有官宴啊。佢呢只叫官鹅啊，而家官鹅扑火啊，而家佢，佢又真系官鹅扑火啊。 咁如果血燕咧， 即系而家佢 系呢啲，呢啲唔环保嘅嘢嚟噶，我 系啊，冇错， 我哋 扑火啊， 啲燕窝啊、鱼翅嗰啲唔应该俾人食嘅呢啲。 好啦，多谢你何先生。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刘生嘅， 刘生早晨， 早晨，争取时间，刘生。 到你啦， 大班， 系啊， 你好， 早晨啊，小班， 系早晨， 阿大班啊， 系 阿陈小庄上嚟，诶， 得得，点 啫，罗亚玲啊， 系啊， 罗亚玲，罗亚玲，我哋希望咧就呢个系一个真系我哋作为政府咧咁卑污手段，未做任何嘢话先拆，即系话先斩后奏， 喂，都系最好笑，模型都做埋啦，连模型都做埋，嗰度离谱啊！ 系啦，即系几卑污。我哋呢个如果唔出嚟抗争咧，即系以后我哋就冇地企噶啦，真系。 你见到啊，林郑，你继续啦 ，sorry， 刘生，你继续。 系唔好意思啊，陈小姐， 唔系佢唔好意思， 冇咩事，冇嘢， 你讲。 咁系，我希望咧就由呢个系开始啊，大班啊， 系 你真系要扯旗啊，一定要动之旗出嚟，要反对佢拆呢个西厦。 唔系，我已经请阿罗亚玲去开定个户口噶啦， 都要抗争。 我哋去开定个户口噶啦。 呢个抗争手段系要做噶，唔可以作唔出声，即系乜都冇噶啦。 冇错。 仲有啊，跟住就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搞个 BOT 出嚟。我话 背后最重要就系官商勾结呢个课题。 跟住陈志思咧就会投到咧呢个黄竹坑嗰幅医院用地。啊！呢成个局都摆咗出嚟啦，已经。嗱，我哋听埋一个电话之后，我要讲个 BOT 啲。 好啦，阿李先生，早晨， 争取时间啦。 早晨， 李生。 阿陈叔生走咗未啊？陈叔生， 你喺度， 大错你啊！ 陈叔生，喂，上次嗰单啊， 边单啫？ 龙空嗰单嘢，其实你应该放蛇啊嘛，你有质素去放蛇啊嘛。你 龙空， 阿李生唔好讲嗰样嘢，我知你讲咩嘢。 你讲呢一个美容事件 系美容事件， 佢哋 你讲翻正题， 系 喂啲喂，而家政府咧，而家我发觉咧就变咗咧，由以往嘅议而不决咧，开始走向咧决而不议啊，尤其是下一届。咁其实咧， 未决就议， 未已先决， 即系佢要快刀斩乱麻。 你见到林 礼义成 吹傻咗呢轮真系。 嗱，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学咗一样嘢，因为点解咧？佢话嗱，我讲俾你听，佢话佢好打得噶嘛。佢喺呢个景贤里嗰度学咗一样嘢，景贤里嗰啲奸商咧打烂晒景贤里啲牙面咧，跟住咧先讲数。佢而家准备咧就做同一样嘢。讲 真嗰句。咁多班高官里面呢，而且个林郑呢系比较我值得欣赏嘅。 你仲欣赏佢啲咩人嚟㗎你啊？ 问题系就唔好呢锋芒过路，如果唔系呢即系功高盖主啦，因为其实讲真而家林郑政府就靠佢攞飞嘅系咪。 好啦，我哋喂阿老李啊，我哋争取时间啦，够啦。 唔系佢记住啊。 一句啊， 做清洁大队长啊，当佢谂翻， 但系你鬼关心佢，你又不如走去啊劝下佢，叫佢做人唔好咁霸道啦，好唔好啊？ 一时 多谢你，李先生 又喐身， 唔好成日。嗱，我话俾你啊 ，BOT 嗰样嘢咧， 系啊，快啲 你哋听住，好简单嘅啫。通常点解政府要做 BOT 咧？就是话一啲比较複雜啲嘅 project， 即係呢啲项目，而且政府嘅方面又冇咩人才去管理去成呢，咁就同商界合作。嗱，一般人咁亦都可能呢，因为嗰个 project 本身係个盈利能力唔係咁大。咁就想鼓励呢同商界合作啦。嗱，今次好简单嘅。你攞幅地出嚟唔使钱，就话起43万尺，30万尺就係写字楼。已经有个租客㗎啦。你都唔使去招租啊！华明金呢、這个呢、這个 金融、啊、 即系呢个咩 SFC 同埋呢个联交所会租噶啦，咁啊收额$100租噶啦，因为佢哋而家租嘅$100以上嘅，佢哋同香港咧租紧地方嘅，跟住13万尺咧就俾 NGO 啊，俾政府用啦，嗰啲又系唔需要你噶啦，嗰啲收$10-$20租即系津贴啦，当好简单，你计条数出嚟咧，你30万尺$100咧，一个月收3000万租。一年就三億六，三年咧就去咗108亿，成个 project 嘅投资系30亿，你做咩要益人啫？我当佢拆咗啊！你咪政府自己起咯，你做咩又要益发展商啫？个原因就好简单，想避个立法会， 系， 因为你要立法会攞钱噶嘛，你要攞30亿去起噶嘛。咁咪谂到屎桥出嚟咯， 佢唔 就做 BOT 咯， 佢唔 只可以领会咁咯，架空咗呢个立法会咯。 而且佢仲有一个咧，佢除咗架空， 仲有利益输送， 佢仲架空咗城规会，即系呢一个我谂都好紧要，因为之前咧本来西座嘅时候咧，佢初系谂住做呢个 CDA 嘅，咁但系咧因为 CDA 嗰度咧就要过去城规会，又要再重新规划呢样嗰样，咁啊要再做申请，又要排队，咁而家又俾长江其中一个嘅司法复核就晾住咗，咁所以咧就而家佢又谂到条屎桥啦，就仲有继续可以 keep 住 GIC 用地，咁佢咪唔使去城规会咯？咁 跟住30亿，嗱，你攞30亿投资出嚟咧，我就俾翻108亿嚟， 即系个损咗两位咯。 个18% return， 咪有咩生意而家可以保证你有18% 利润？ 冇错，罗阿 玲 ，BOT 都冇啊 ，BOT 系10% 嘅，而家计。 所以你听到头先李志喺讲到程序上边嘅不合程序， 点解嗰个大 班讲嘅呢一批 BOT 嘅计法嘅，好明呢、這个呢、這个。决定咧可能不合情理嘅，所以咧 绝对 大班叫你 咧好耐， 尽快你开定户口，好嘛？咁你下一步咧，我相信即系你 要 搜集多啲嘅证据吓。你呢本嘅书仔咧，今日你攞上嚟咧，其实你哋已经保育理据嘅小册子咧，我相信就系日后。呢、这、一个司法复核个好重要嘅啲基础嚟嘅， 系啊，同埋其实我哋交咗好多嘢俾联合国教科文嗰个组织嗰度嘅，咁其实嗰啲全部人哋已经摆晒上网 嘅。其实我都去过联合国教科文嗰个 office 嘅，嗰时去 巴 黎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做得好仔细嘅，所以我真系唔明点解林郑月娥兜嘢又去踩人哋 e-commerce。 冇人咧，好似佢咁叻啦，嗱，佢讲乜都可以尽话一句吹水搞掂噶啦。第日。佢就可以，我希望啊，我今次支持佢啊，佢最好话，嘿，我嗰政府山西座嗰样嘢吹水嘅啫嘛， 又冇咗啦， 冇咗咁啊最好啦，我发梦啊，晚我发梦，佢话我吹水嘅啫咁，大班唔好搞我啦，我吹水嘅啫。 仲有一样嘢咧，佢喺商台讲，因为佢就讲紧咧嗰个一个月嘅咨询期，佢竟然话 又想主导啊， 你听我讲啊，佢话咧而家嘅保育声音咧就好强嘅，但系咧就冇乜人平衡发展与保育咧就个声就出唔到，所以咧政府就会要保平衡翻， 唔系呢个咪就系政府不嬲由天星码头系嘛，由填海等等啲问题，不嬲都话咧，你哋呢一班保育人士咧系少数人，不过把声好大，就令到佢哋阻住政府 喺唔 系直情系咁讲啊！佢话喺城规会系咁嘅，佢话就系因为有班人咧就阻住个发展啊，所以佢要加快嗰个速度啊。 咁所以咧，就你见到咧，政府高官咧系越来越唔尊重嘅程序，特别亦都唔尊重啲小数 字。大家知道啦，第一佢又 hold 住呢个行政会嘅委任，第二样嘢又知道佢家族喺曼谷经营一个最大嘅医疗集团，香港好多人都去过嗰度验身噶啦。而家佢又 hold 住，嗱虽然曾经讲过话佢劈炮嘅，但系而家又 hold 住黄竹坑嗰幅地。嗱，如果第日黄竹坑幅地又俾咗佢啊，入埋行会，跟住呢个西座拆咗，大家就知道交换条件系乜噶啦。跟住千祈唔好咧，第日 BOT 咧，佢家族嘅集团又有份参与。嗱，咁啊真系大佬暴动有份， 一条龙服务。 哇，咁啊真系暴动，咁唔使讲啦，咁啊吹唔系吹水啊，咁系啲市民俾佢吹涨啊，系吹涨啊，而家俾林郑月娥吹涨啊，我话俾你听，唔系吹水啊，佢啊吹水，我哋俾佢吹涨。 你啊吹涨嘅老班吓，咁你继续支付 啦。讲错， 不过我相信咧， 我 相信咧， 我真系老班， 你 系 老班嚟噶。喂，我哋好似有带错嘢夫人嘅音响作为我哋嘅结束。 今日就好啦，大家辛苦大家， 我哋要分工嚟啦，分工马嚟嗱，今次真系睇你啦，我哋喺撑你嘅啫，撑你咧就 系 要保育， 系 唔系撑你？ 唔系撑我， 做 撑我 啊！咁但系我哋要撑住你先得，搞你个群众基础。 我哋其实要多啲。 你冇群众基础咧，你罗雅玲咧就搞唔掂噶啦。因为嗰阵时咧，呢个啊林郑月娥走出嚟，呢个罗雅玲乜水嚟噶？一个人喺度捣乱档啊！跟住呢个咁咪带错嘢啊，挂住攞选票 咩啊？ 呢个郑家富咧就挂住去做证婚。啊！全部都系乌合之 众咧，就为咗自己嘅校园电台咧，度诶也文也武， 系啊， 全部都系咧啲咁嘅小型集团喺度捣乱档。 小型集团 四人帮啊，音哥话一四人帮， 唔系好明显咧。嗱，仲有少少时间咧，大家都知道呢个政府咧。摆明系想将我哋少数人嘅意见，如果都唔尊重咧，你社会上面大部分嘅人咧，都可能睇住为你少数对呢啲保育问题好尊重嘅人咧，其实你哋嘅意见先系值得为我哋香港保育嘅问题咧，系带出条出路啊嘛。但系佢似乎对你哋不闻不问，甚至话觉得你哋系一啲刁民。系嘛，阻住地球转，呢、這个就系我哋要抗争嘅地方。 我知道好多市民都好兴嘅，即系唔应该。 我哋企出嚟啦， 企出嚟啦，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好， 咁啊，多谢各位啦。咁啊，跟住落嚟大龙凤茶楼，龙凤大茶楼， 龙大茶楼。你呢个咁嘅老班，你连你自己嘅电台啲节目啲名啊，你都搞唔清，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呢个校园电台咧就要升班噶啦，由幼稚园咧系时候就要升班。 好啊， okay, 哎、 多谢各位， 多谢多谢 ，OK， 拜拜。 从此你校园坐。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空。